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个人意见。 时人爱讲运气，梁振英是不是时运不济呢？一个星期之内两大打击，先是他的五司十四局议案在立法会打尖，理论上应该手到拿来啊，点知祸起萧墙，衰在自己有叶柳陈茂波的手上。胡锦涛嚟主礼，新政府冇得呼添影相，已经心有陷焉啦。点知福无从至，祸不单行，又爆出佢嘅僭建丑闻。当日特首竞选期间，唐英年嘅唐公僭建，酒池玉林，搞到 CY 瞓紧都笑醒。不过中国历史系讲因果规律嘅，一个政权点上台就会点样下台，一个人点成功就会点样失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子孙就为司马懿所挟，赵匡胤没有欺负周家的孤儿寡妇，所以可以保存后代，朱元璋和尚称帝，他的孙被逼做和尚，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自杀，他的女都要当尼姑，可见朱家欠了佛门，子孙要做和尚尼姑来还债。还有满清孤儿寡妇带着四百万人入关，统治了四万万的汉人，到最后结束都是孤儿寡妇带着个小包袱出关。中国历史里面这些事件数之不尽，只怪梁振英只读马列不读历史。易经有火雷噬合一卦，孔子对他的初九爻辞提出这样的意见，他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请，小情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孔子说一般人没有遇过难堪，就不会发现自己的缺点，无所畏惧就不会做过好人，冇好处就唔会努力，冇惩戒就唔会改过，所以少少惩罚反而系小人嘅福气，小情而大戒，小人之福也。呢个系孔子读易经悟道嘅道理，希望梁振英识得欣赏，主理香港前，上天俾佢一个祝福，唔系助咒。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法院加建了一个玻璃棚，我是向公众致歉的。 明明是有玻璃棚，那他是没有僭建，当然是车大炮啦。 一定会跟进这些事，我们很小心，一定是依法办事，一视同仁。 我觉得完全不是诚信的问题，我没有出口信，我现在讲事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八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 梁振英琴日就走去保良局，呢、這个保良局咧就系呢、這个啊民建联啊。咁啊，民建联啊， 你唔好立乱咁样去影响人哋嗰个同名嘅系慈善团体。 系呢个保良局冇所谓啦，呢个保梁振英嘅局啊。咁啊，琴日咧就系呢个 保梁局 系 专收 三牙仔刘光华咧就做呢、這个，嗰啲系政治孤儿嚟噶，啊，肯定系政治孤儿嚟嘅当年。啊！呢、這个建港咩啊？留港建港当年系政治孤儿嚟噶嘛？就因为六四之后，嗱、啊、你讲翻民建联点样组成啊 ？Q 仔可能记得，如果唔记得我提你哋啦。 记得八几年啊嘛， 八九六四之后，呢、班就成为政治孤儿。点解咧？因为喺六四嘅时候咧，全部落错注，咁、落错注啊，要赞佢哋嘅，因为良心发言啫。咁喺政治上边，佢哋又估计咧，啊！阿赵子阳咧， 可能会 就应该赢嘅，咁啊，即系两方面啦。一我哋都要正面睇个良心，但另外一方面亦都计算过当时嘅政治环境，以为阿赵子阳咧系会赢嘅，以为中央咧系唔会出兵嘅。嗱，咁当年咧，佢哋就个个涌晒出嚟，其中一个表表姐就包括，梗系今日上咗位嘅，非常狼狈嘅江棍两啦。江棍两当年都自己出声明，个人出声明谴责中央政府啦，谴责共产党啦。咁但系六四过咗之后咧，个形势转咗啦嘛，佢哋咪变咗政治孤儿咯。嗱，一班咧就用打住六四嘅招牌， 起家嘅民主派啦，即系民主党啊，主要系、 嗯、 到今日，阿李柱铭最近都批评过啦，佢接受电台访问嘅时候，佢都话，佢都认为民主党仍然系啊抽紧呢个六四水嘅。 嗯， 嗱、啊，咁一边就归咗位啦，一边就坚决反对六四，平反六四啦。另外佢呢边最尴尬啦，尴尬地方就系、是、喂落错处，嗱佢哋又个良心啊，突然间又冇咗啦。即系良心发现咧，原来系一刹那嘅，即系一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咁呢班人咪成为政治孤儿咯，所以咪有个叫保良局出现咯。今日就专收呢啲政治孤儿嘅。 咁唔系嘅，即系中央。 仲有当时仲有啲系讲呢个旧电池添噶， 都系政治孤儿嚟。咁啊，旧电池又系俾港英抛弃咗嘛，咁又系孤儿咯。嗱，所以真系好啱嘅。不过我改个名叫保良局咧，今时今日就改得啱嘅，因为今时今日梁振英上位啊嘛，一个地下党员上位，咁啊成立保良局咯。去保护呢班政治孤儿咯， 唔系，琴日做戏嗰阵时都基本上都系即系严词批评 呢 个梁振英 嘅。但系保良局入边都有白脸仔噶嘛，都有啲好活泼嘅白脸仔噶嘛。 你讲刘光华， 刘光华咩？琴日闹得佢最劲嗰个好似咪刘光华，有个姓周嘅好似系嘛？ 周豪鼎 唔系另外一个，你又唔睇报纸啊？今朝总之闹佢啦，唔使讲啦。嗰啲做戏嘅，保良局都要做话剧噶嘛。喂，有大人物嚟参观， 都系选举工程 嚟嘅。 点解你就呢件事？ 因为 民建联即系唔系咁讲啦，即系唔使 咁唔使选啊嘛。佢哋梗系冇办法噶啦，而家众叛亲离噶啦。呢、這个叫做咧风大雨大，大难临头咧就各自飞。呢、这个就是人性嚟嘅， 唔系，其实最重要就系今日上京啊，睇点样即系， 不过唔紧要， 点样定性 都冇用嘅。九月 啊，唔系， 因为有个选举咧，因为有个选举咧，佢一定要讲翻啲人话嘅，呢、这个好处。但系你会睇到嗱，我今日咧，今日几号啊，娇仔？ 今日系 六月廿六号啊。嗱，我风水佬又呃你十年八年啦，呃唔到你一世嘅。你睇住喺十月选举完之后， 九月选啦，今日 即系十月啦，立法会开会之后咧。啲人又全部归位㗎喇，全部撑返 选完就变脸㗎喇。 即刻变㗎喇，你听就喺选民啦，我话俾你听。你鍾意俾人呃嘅唔紧要。如果你係死硬嘅支持保良局啲人呢唔紧要，继续捐钱继续去撑佢。但係你千祈唔好俾佢呃到佢哋。因为一选完之后呢，只要一宣布咗佢选举结果之后呢，呢班人全部变㗎喇。 唔使眼前已经有单 case 俾你睇到啦。明报呢单囉。倒戈相看， 唔系明报就再讲啦。 唔系啊，佢可能就选咗之后，有人话冇找数啊嘛。 今唔系嘅，唔系我喺讲晒轮。 即系过桥偷板。 今日讲明报啦，今日我集中讨论明报嘅问题，因为明报今日咧煞有介事，佢嘅总编辑同埋全版都系解释佢哋。 我知啊，所谓社论都唔系，我未叫佢社论啊。 佢有个口号 嘅， 佢有个口号嘅。 哦，佢系不问唐梁，只问真相。 系啊，嗱，不问唐梁，只问真相。咁我哋又会帮你揭露真相嘅背后啦，一阵间先讲啦。嗱，今日要讲几个话题嘅嗱，我哋都唔可以日日讲保良局嘅大佬。梁振英琴日咧讲翻啦，走去呢个保良局表演咧，嗱呢佢又系东施效颦。点解东施效颦呢？啊，当日第二次特首选举，如果大家记得个论坛咧，唐英年其实做咗一个动作嘅。 啊，系啊， 佢开场白之后咧，佢走咗出嚟个台嘅中央嗰度咧，嚟一个45度鞠躬。 嗯， 嗱，当日点解嗱？我相信咧，唐英年佢哋计算咗咧，第一一个真诚嘅道歉。第二咧，第日啲报纸啊、头版啊，同埋所有啲电视啊，都会用佢呢张相咧，爱嚟做啊主题嘅。但系点知佢收尾喺辩论期间咧，就爆咗两心水弹，一个就关于啊商台逐派，另外一个就防暴队嘅问题，所以咧就冚咗个鞠躬相啊。咁琴日咧，东施效颦啊嘛，啊呢、這个东施效颦嘅梁呢、這个光棍梁咧，佢又嚟呢一招啦。嚟一个45度鞠躬，但系都系俾人冚咗。点解咧？俾佢间屋冚咗啊！都系俾佢间屋冚咗，因为冇人有兴趣睇你鞠躬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第一日嗱，永远都系嘅。如果嗱，唐英年当年又系，如果出嚟选举嘅时候，第一日嚟呢个45度鞠躬，交代咗佢嘅感情缺失，同埋交代咗个转检咧，今日佢做紧特首噶啦。梁振英又系犯同一错误。人应该不停犯同一错误嘅，即系永远唔吸取教训嘅。 梁振英如果第一日俾人踢爆去串检咧，佢第一日嚟呢个四廿五度鞠躬，唔好讲埋啲废话。我又唔系测量师咩 产业？唔系，第一个废话就是无心之失啊嘛。 跟住唔系建筑测量师啊，跟住即刻毁尸灭迹啊！嗱、嗯，佢第一日乜都唔讲，嚟个四廿五度鞠躬，我错了，我对自己失望。嗱，呢啲嘢第一日讲啦，同你之后讲咧。嗯个效力系完全不同， 有啲唔信你啦， 咪系咯， 已经 嗱咁所以嗱，另外咧今日要讲系几个主题嘅啫，阿 Q 仔咧，你翻翻去大钱台，梗系讲钱啦。今日嗱，第一我哋要讨论领汇嘅问题， 嗯， 嗱领汇咧，嗱而家梁振英话要收购佢嘅，啊咁要收购付出咩代价咧？嗱，因为我哋可以同大家分析下，讲到领汇，我就是专家嚟噶啦。 嗯，第二收购唔掂啊，而家收购。 唔系我哋一我哋一分析呢样嘢啦。 私有化。 嗱，我讲少少俾人，而家收购冇用。 唔应该收购。 第一要付出一个好大嘅 成千亿嘅嘛要。 而家七百亿。而家值七百亿。 咁你要偏量即系卖俾你。 当日政府收购时系240亿。 二百亿。 啊，二百四十。咁你就个差额咧，就已经去升咗水咧三倍啦，已经差唔多。啊。第二你俾个日价噶嘛？ 系啊， 起码要俾个 10-20% 啦。咁你即系换一句话啦，起码百亿左右啦。啊，如果你要收购，嗱，但系收购咗之后点啊？你先系问题啊嘛。因为你而家要收购嘅就因为话佢租贵啊嘛。 嗯、 你收购咗之后一定要减翻晒租啊嘛。咁政府系年年蚀本噶嘛？咁呢个咁点啊？攞翻个七百亿翻嚟咧？嗱，呢个系一个第一个问题。 房委会而家系储备得500几亿啫。 唔系，佢唔会用房委会去收购啊。 我知啊，咁啲钱 用咗保良局基金咯。嗰、那个唔系叫大马石噶啦。 唔系啊，唔准用嘅，一种咧已经系唔信佢啊， 唔 准用呢啲。 我哋唔好理先， 系基金 啦。讲佢嗰个如意算盘啦，嗰、那个我而家帮人落改咗个名嚟，如果有嘅话叫保良局基金啊。 嗯 啊！保良局基金我要用，咁啊谂住用保良局基金去收购佢噶嘛？ 冇制添啊！人哋会质疑你用成千亿买翻领汇咧，有冇利益输送啊？ 但今日要讲领汇咧，除咗收购嘅问题，另一个问题咧就系 call out L 呢个选举论坛立法会啲电视台、电子传媒同佢租场，嗱佢有一个场一定经常用嘅，我哋。啊，因为咧就一个就系嗰个 乐 富嗰个， 当年你选都喺嗰度咧，都喺嗰度讲台。 阿龙应台走嚟捧场啊，大佬，睇下呢个听咗郑大班个名耐啦，要睇下郑大班点啊，巴闭法，龙应台梗系走嚟啊。嗱，个问题就系点解要闹领会咧？你知唔知道究竟当日我走去司法复核？用嘅理据系咩咧？就房屋条例第四条 A 系嗰个系公共设施。 房屋条例第四条 A 咧，就话所有啲商场咧，就系呢啲屋村嘅 amenity 啊，即系佢嘅设施嚟嘅。 系公共设施系嘛？ 喂，其中一样嘢，你知唔知？其实领汇商场，即系所有啲屋村商场，当年港英政府嘅设计系咩嘅？ 嗯， 系相当于一个摊壳。 系啊，即系方便。 咩叫摊壳咧？就系、是、一个差唔多 一个居民大聚会吓， 乡下嘅大会堂， 议会嚟噶， 啊，即系俾啲街坊啊，走去嗰度说三道四啊，摆下市集啊，嗯、有咩嘢就喺嗰度开会啊、嗯。喂，正正就系呢个作用，而你领会而今时今日唔俾人去搞呢、這个城市论坛啊，即系所谓呢个选举论坛啊。可以司法覆核佢嘅啦，已经嗱，因为当日咧有讲翻啦， 又未必一定啊？点解？因为你卖嘅时候冇呢、這个， 唔系啊， 冇呢个条款 你又错啊，所以专家先可以讲 啊 嘛。 唔系啊，我如果我领会， 我话咧唔系啊， 我私产嚟， 我而家假俾你唔系啊，对唔住啊，嗱，你系 除非你卖人嚟讲， 所有人都错噶，所有人都错噶。当日我哋系赢咗噶，好多人唔知噶、去到终审法院嘅时候咧，佢揾英国翻嚟嗰个大状啊，所谓烧啊。呢个丝绸大状啊，同埋佢哋嘅房委会啊，向呢个终审法院五个大法官作出一个承诺，就话佢哋会保持翻即系领汇嘅商场，即系 take over 咗之后咧，继续呢个所谓社区设施嘅功能， 即系甚至讲话 公共空间系嘛， 唔系甚至讲话如果冇咗 街市咧， 将来 冇街市 搵 车 俾 人 去买餸啊嘛， 甚至乎房委会应承咗喺个平台嗰度俾人卖菜啊，嗱。所以咧，边个想玩嘢咧？嗱，呢个可以司法复核佢嘅，即刻，即刻赢噶，因为呢个系终审法院个判词里边咧，啊，即系最重要。点解俾佢上市咧？就系、是、用呢一点，当日嗰个英国佬咧值钱啊，嗰、那个英国大作、 就益咗领汇啲小股东啦。嗱，你要多谢呢个英国大状啊，佢、收嗰啲钱咧少过香港啲大状噶、英国啲御用大状咧平靓正快嘅、就系、因为佢用呢个理据而打动咗当日终审法院五个大法官俾容许上市嘅，所以其实我哋系赢嘅啦，可以讲。我哋技术上赢咗嘅，应该系，唔系输噶啦，所以大家记住呢一点啦，所以一定要打官司，领汇冇得倾噶啦。 咁我而家谂到人， 嗱我 去 打， 去做得 我去打， 唔系 我去借地方搞论坛，佢唔借俾我，我咪司法复核咯。 唔系有啲话自己好有良知嘅小股东啊，我最记得阿石敬全咧，佢赞成系领汇上市，但系心里话做咗小股东啦，揸得几千股啦， 你要你 系咧反对领汇噶嘛，佢应该做呢样嘢。 唔系咁 咧， 一定要传媒机构咁去都系，佢经济 传媒 机 构嘛， 佢要申请搞个城市，搞个选举论坛咯，跟住你咪去司法复核啦。嗱，讲起翻呢个石敬全，我有兴噶啦，当日佢喺呢个香港电台。就话如果我哋阻住佢上市咧，香港嘅股市会跌500点嘅，五千点啊！佢话跌5000点 啊， 大佬 跌五千点，今日 跌两个屁啊！今日仲有啊，你睇翻呢个多口仔啊，曾志华、我被失踪啊！你睇个专栏啦， 佢被失踪， 多口仔唔承认嘅、作为一个公务员。佢自己喺《經濟日報》有個專欄叫活力先生，冇同政府申請嘅居民，佢不過佢因為佢唔認係佢寫嘅，佢呢個欄有咩用呢？就同佢嘅節目互相呼應，因為佢喺佢節目嗰度咧就講飲講食咧，佢唔係好似我哋咁啊嘛，我哋啲節目主持人可以開名噶嘛，你話邊嘅全張居啲雞好食，咪講全張居咯，你做咩話嘟嘟居好食啫？啱唔啱啊？佢哋香港电台就唔准嘅， 唔准嘅。 咁所以咧，佢就周围去呃饮呃食咧。 哦，冇人嚟呃，又俾 佢系呃噶，但系呃饮呃食嘅，逢一食街食嘢都系呃饮呃食噶啦。 唔会，咁人哋有白爪就唔会话呃。 我费事讲咁多嘢啦，总之我就叫呃饮呃食啦。嗱，咁佢又唔舍得开得名噶嘛，佢就用翻个专栏互相配合啊嘛。咁所以佢个专栏就活力先生就我嚟保佢飞噶嘛。 咁公务员 即系譬如我今日 兼职嘅写稿， 系啊，佢处长要 佢违反咗噶喎。 系啊，而家直情 ICC 都可以查佢噶。嗱，佢个问题就系用呢样嘢，譬如佢今日话新蒲江，佢成日去嗰间唔知龙乜嘢记咧，话嗰啲鸡好食，啲鸡其实好难食噶，我话俾你。佢咧就唔开得名啊嘛，喺嗰度。咁佢第日喺个专栏嗰度开名啊嘛，咁咪先有着数噶嘛。咁啊，所以呃饮呃食噶嘛。 有咩着数？ 起码鸡大只啲啊，啲嘢好食啲咯。我哋平唔平嗰啲唔好讲啦，梗系有着，唔使挺位啦。打个电话去，话我同阿尖嘴辉嚟啊食嘢，今日嗱1000蚊发版。喂，佢嗰1000蚊发版啊，食足2000蚊价值嘅嘢噶。喂，大佬啊，今日点解我呢单嘢咧？我被失踪啊？点解被失踪啊？原来亚视搞紧个唔知几多周年啊！ 五十好似 话咧有个就咧招叫晒所有幕后幕前啲人，就走去打电话去亚视揾呢个陈先生，咁就系咧到时咧就一齐贺下亚视。原来咧佢篇专栏你咁写嘅，原来亚视好巴闭嘅，数一即系咩叫咩历创咗历史点样巴闭咧？如果睇啲名单啊，原来所有咧幕前幕后嘅人咧。曾经在亚视做过或者呢个之前前身做过啦， 你都做过， 好巴闭噶， 你都有做过， 就系冇咗个名字啊，有黄毓民冇我啊， 哦， 如果冇我啊，龙门阵冇我，根本冇龙门阵嘅， 唔系死啦，你都仲做紧节目噶， 唔系咯， 即系都做紧节目， 冇我的名字啊，即系曾志华呢啲唔系啊。因为我上个礼拜闹过佢， 我今日嚟细心啫，同你睇下嗰张名单核对下吓， 咪核对下冇我个名咯，都话你讲咩啫？ 唔系我就系唔知道你讲咩就系、是。 曾志华冇咗我的名啊！我写晒咁多人啲幕前幕后啲人啲名字出嚟，话呢个最巴闭嘅，就冇咗郑经翰个名啊！ 咁咪咯，人哋同你细心隔下校对张名单，提醒你 校对名单，唔系呢个曾志华自己写噶，唔系亚视写噶。 哦，我系亚视， 亚视叫所有人自己打电话去投案啊！你都可以去噶，你做过亚视噶嘛？你都系幕后噶。 咁同亚视做嘢，咁就失败啲。 唔关亚视， 亚视你礼貌主动去邀请人， 唔系因为太多啊， 唔系佢有口头邀请过。我喺个酒会度有见过佢啲人，佢都口头提。 因为太多，咁啊，曾志华就好心。叫做好心，其实黑心嗰啲有，就写晒啲名字就同佢唔啱嗰啲咧。 佢想拉即系 show off 拉拢啲， 唔使呃稿费咯，仲有。 系 啊，咁啊写咗啲名单出嚟，我竟然被失踪。 系， 原来咧有 你劳气啊，有理由嘅，但系咧你可唔可以早上嘅时候唔好嗰啲咩乜乜乜嗰啲咁样嘅吓？啲比较粗鄙嘅字眼，避免啲用 咩乜乜乜乜，例如咩字啊？ 头先你系。 你啲黄精嗰啲，系我系嗰类嘢啦。 平时性癖有咩问题？ 有问题噶。 你林英华唔放屁 啊，真系啊！ 你唔去厕所嘅 啊？你真 系大佬食紧早餐啦，咪 系啊？唉，尊重 我冇得食啊！ 尊重我哋老板啊！ 冇得食啊！ 真系，唉， 唉嗱，讲翻梁振英啊，仲有一个嗱，今日要讲几样嘢领会啦。啊，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是、呢个测量师工会，呢、个测量师协会系咩会啊？ 系呢个学 会声明，我睇 可以执笠噶啦。 睇完 喺嗱，所有我今日呼吁，我哋电话旁边、为咗维护专业嘅尊严，测量师学会嘅会员欢迎打电话嚟。喂，你个会唔该你啦，开特别紧急大会啦。嗱、有 10% 嘅会员，所有啲公司法嚟嘅，就可以联署。要求测量师学会开大会谴责呢个现届嘅理事。喂，你舐一个梁振英，梁振英已经系落水狗啦，唔需要舐噶啦。 咁有冇人查过呢个现届理事？可能就将会后任嗰啲副局长啊，协助你 嘅。唔系啊，好有可能系帮梁振英睇楼嗰啲人咧。嗱、佢有利益冲突，呢、这个测量师学会今日可以破产噶啦，以后我都唔揾测量师噶啦。因为测量师学会话俾我听咧，原来佢哋啲专业咧系咁渣嘅。嗱，唔系我诽谤你哋啊，你唔使告我啊，系你测量师学会出嚟讲噶。因为梁振英唔系产业测量师，而我哋分得好细嘅。如果唔系嗰范畴啲人咧就唔识嘢。 梁振英系产业测量师，自己话自己产业测量师，就唔系建筑测量师。 就唔识噶，但系佢系建筑测量师毕业噶，喺理工学院 佢 读建筑测量噶。 佢当时个 course 咁样叫，但系实际上咧， 佢讲乜都冇用噶啦。我话俾你啦，以后咧。我系劝大家啦，我呢个温馨提示，作为一消费者，你屋企如果有咩要睇嘅，全健好咩好，揾 A P， 嗯， 唔好揾测量师，因为测量师咧做错嘢唔认嘅。 All flight version 系嘛？ 啊，揾嗰啲叫认可人士。 唔系，不如如果今日睇咗单新闻，佢又有得辩驳，点解今日单新闻又有个兽医啊帮人缝针啊，即系而家俾人告啊嘛。即系你兽医就系医， 人同禽兽唔同噶，大佬咁啊， 唔系佢都分唔清楚人同禽兽， 人同禽兽分， 我分唔清楚。 喂，其实唔系，佢有 defense 喎，不过唔系，睇下我系边个。嗰、那个如果系保良局啲人咧，你就可以咁讲，你话系禽兽嚟嘅。如果嗰个唔系， 我冇话都系禽兽，我话新闻咧。 唔系啊，我话个 defense， 唔系我话个 defense 啊，即系点样去辩护咧？如果请个金牙大作就话。我同佢廉针，我系禽兽嚟嘅，禽兽不如，但唔得嘅，因为嗰个可能系人嚟嘅，嗰真系好人嚟嘅咧。除非你帮嗰啲噏得出就噏嗰啲人啊，譬如例如啊，多口仔嗰啲人，你仲可以咁讲啊嘛。 你话都唔系人，系狼嚟嘅，所以佢唔系。 嗱，如果你帮梁振英廉针咧，你又可以咁讲啊。OK， 咁你唔系话，喂，我帮只狼廉针啫嘛，或者帮唐英年廉针，你话我帮只猪廉针啫。今日都有个评论噶，讲梁振英咧就太狼，唐英年太蠢。咁所以喺处理呢个僭建事件上， 即系讲真，即系好多测量师咧，即系可能唔识测量，因为测量师咧好多年前都开始主要做经纪啫嘛，其实佢唔系真系做测量啊。 唔系啊，主要收做经纪。我觉得嗰啲测量师咧， 佢话有六大组别啊嘛，佢哋个会系。 喂，佢个会执笠噶啦，可以。如果医学会走出嚟话，我啲医生咧，嗱，心脏医生净系医心脏，骨科医生净系医骨科，啊，耳鼻喉就医鼻耳鼻喉，其他乜都唔识医嘅。我谂冇人睇医生噶啦，听下。喂，每个医生挂个牌喺度，一个专医啊伤风，一个专医咳嗽，咁啊死啦！我哋睇医生点睇啊？伤风咳嗽都有嘅，一走入去睇个医生。嗱，我净系识医伤风，你咳嗽嗰 part 唔该你隔隔篱嗰间。 多余，因为咁，琴日连呢个挺梁嘅《经日报》都踢爆啦，即系佢嗰阵时签约嘅时候已经签咗一个咧，即系免追究人嘅声明啊嘛，即系佢知道有僭建 呢个好大镬噶，呢个就系因为你知道有，你先需要签呢样嘢啊嘛。佢太太又一个好巴闭嘅律师，未曾全职凑仔之前，佢自己一个好巴闭嘅。 你咁精明，佢唔会咁蚀底肯签啊？如果系咪先？ 仲有成间屋。成个雕由买卖去到装修一脚踢一条龙都系揾翻佢自己一测量师行嘅，咁啊即系抵嗰间嘢执笠嚟嘅咁讲啊，跳仔翻大展台啦，咁啊市息就跌啦， 咁啊市一跌啦。 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全线低收，三个主要指数都跌超过1%。市场担心今个星期四同星期五举行的欧盟峰会未必能够制定解决欧债危机的实质措施，利淡股市气氛。各类股份里面以金融和能源股沽压较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502点，跌13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36点，跌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3点，跌21点。欧洲股市亦都系全线低收，其中德国同法国股市跌幅都超过2%。曾经出任希腊国家银行行长64岁的拉帕洛斯，上个星期获委任为希腊财长。在上星期五出席宣誓就职仪式之前，因为腹痛、呕吐和头晕被送入医院，目前仍然要留医。拉帕洛斯昨日正式去信总理萨马拉斯，以健康理由提出请辞并获接纳，暂时未有新的接任人选。到访阿根廷的总理温家宝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阿根廷副总统布杜等多名的官员会面。温家宝说，中方非常重视阿根廷在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希望两国加强高层的交往和交流合作，增进政治互信。有伊朗通讯社报道，埃及当选总统的穆尔西表示有意恢复和伊朗中断的外交关系，希望在区内创造战略平衡，但穆尔西的助理否认。伊朗的通讯社说，在星期日埃及官方公布选举结果前的几个钟，曾经访问穆尔西，并引述穆尔西表示，埃及和伊朗基于共同利益扩大政治协作和经济合作，需要恢复正常关系。但穆尔西的助理就说，穆尔西并没有接受这间通讯社的访问，有关内容完全是不真确。体育消息，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继李娜之后，彭帅都晋级女单次圈。30号种子彭帅在首圈面对波兰的泽尼沃斯卡，赢盘数2-1。男单方面，瑞士球星费达拿首圈对住西班牙的拉莫斯，只是用了79分钟就轻松赢三盘晋级次圈。如果费达拿胜出，将会是他个人第17个的大满贯的锦标。而上届的盟主塞尔维亚的祖高域对住前世界一哥西班牙老将费里罗，以直落三盘的6-3、6-3和6-1胜出，顺利晋级第二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天气是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转为天晴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6月26号星期二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啊，通唔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呢分钟啊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唔错啊，时间上早晚两边暂时正常嗰只噶。好，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见到龙尾都几长，不过唔使失望啊，只系排翻。翻去临时街停一场噶，系啦 ，C Y 就话我对自己好失望，唉，但系咁啊，你咁多疑点啊，都未澄清，唉，我哋对你都冇乜期望噶吓，啊，我知啦，你系咪话自己冇抽 iPhone 咧？嗱，琴日 iPhone 嚟挂牌啦，系，大约一手啊执翻500咁啦，唔紧要啦，有机会再抽过啦吓，唉，不过千祈唔好再抽 Hello Kitty 水就得啦吓，唉，睇翻九龙区啦，咁啊，公主道过海咧，现时龙尾就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呢个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啦，排翻去电话机楼嘅新界区方面啊，咁啊，思瑞出九龙嘅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去到呢个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呢分钟排翻去呢个赛马会体艺中学嗰边嘅。好，最后请跟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个暑假参加新假期旅游嘅亲子自由行，去新加坡圣淘沙玩咯！全程搭新加坡航空公司，入住全世界第一间以家庭宾客为尊嘅捷庆酒店，三日两夜，每位都系3450蚊起咋。电话预订无需订金，查询热线25218999 25218999。新假期旅游牌照号码353379。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係 123 门市登记啦。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07，大班今日有好多嘢讲，不过有单嘢咧，你应该由你去讲下先啱。 刘会 系咯，你系咁，我觉得如果有个即系当上学咁啊，或者上课咁样，系班主任嘅错啊，定系班长嘅错啊，定校长嘅错啊？ 冇班主任，冇、校长嘅啦、你睇立法会咁睇，林咗话、第一咧，议员咧就个老细咧就系选民。 嗯， 议员最终去负责嘅咧，就系向呢个选民负责， 嗯， 就用选票 啊，功能组别向嗰啲功能组别负责， 都系选民，即系用选票啊，因为你系想佢、想佢意思咧，就俾佢临桩， 系， 因为你惩罚佢， 拉佢落嚟， 踢走 投票俾佢吓。 但系每个党咧就有校长有班长啦，每个党有党鞭嘅，你一个每个立法会嗱，如果有党嘅话啦、一人党都冇得讲啦，一人党就啊。你由头即系一脚踢啦， 自己管自己， 自己管自己啦。但如果有党嗰啲咧，就应该有党鞭嘅，就有呢个党团主席嘅，咁佢就负责纪律嘅开会啊，点样投票啊嗰啲咁嘅嘢。嗱、但系琴日流会咧，大家就唔好将个矛头咧，好似啲建制派报纸咁，就指向咧呢个反对派，即系民主派。因为琴日缺席咧，嗱你睇到啊。因为呢个反对派是少数嚟㗎嘛。即係23席。建制派呢就有37席。即係冇可能流会㗎。即係如果你作为一个執政党呢，或者你是建制派嘅话呢。嗱、仲有你睇到嘅琴日流会嗰几个嗰啲民主派议员呢，尤其是民主党呢，嗱佢就出嚟解释晒嘅。即係交代唔系解释啊。何俊仁就搞緊嗰单选举呈请嗰单嘢啦， 大条道理啊！ 李华明就因为有高层传媒高层约咗去聚会，咁、我唔 系明报系嘛？ 唔知张文光咧就去咗探病嘅，即系嗰啲 癌病儿童， 佢系探病嘅意思系唔系探朋友病啊？ 去探啲病童吓。 咁啊，黄成志就去咗做咩咧？就去咗开个会嘅，开个城规会嗰啲会， 规划处开会吓。 咁咧，咁咧，佢哋全部有解释嘅。但最 QK 嗰个嘅咧就叫叶刘淑仪，就爆一样嘢出嚟啦，好多人忽略咗嘅又，去去见阿老懵懂啊， 倾乜咧？ 倾咩？好简单，如果你问我就好简单，咪闹佢点解唔撑阿梁振英咯？ 哦， 闹佢点解嗰日点解嗰个四司唔系而家叫啦五司十四局，点解佢唔撑咯？就争佢一票咯。 就俾阿董建华丙咯，就咁简单啦。即系梁振英就揾阿董建华去丙啊，叶刘淑仪咯。嗱，好多人就忽略咗呢一点嘅。睇新闻咧就一定要睇埋背后嘅，但系一样嘢最重要啦。缺席咗嘅保皇党嘅议员咧，刘黄发、石礼谦、刘秀成、刘建仪、张宇仁、方刚啊，系冇解释嘅，系完全冇解释嘅。 佢哋系记者揾唔到佢哋啊，或者冇揾佢哋。 你信唔信记者唔揾人啦、啊？啊，净系揾民咁一咁民主派啲人，即系民主党人就自己出嚟啦。 啊， 好啦，第二样嘢咧，啲报纸好多人咧喺闹陈伟业，我赞佢嘅。 系， 喂，呢个成个拉布嗰样嘢嚟嘅，就系唔俾你通过五司十四局啊嘛。 嗯， 就咁简单啫嘛。咁、你如果啲人唔好赖啊陈伟业啊， 佢系关键一票。 我觉得陈伟业嘅座位，陈伟业要赞啊，因为佢嘅目标就去拉，就 系、 是、去拉布啊嘛。 系 啊，咁陈伟业就一定要赞嘅，啊就系、是、要赞佢哋咯。嗰啲唔入去嗰啲人唔去赞佢，因为佢哋嘅喂立场唔同啊嘛，佢哋系反对派嚟噶嘛。 哦， 但系你而家要闹就闹啲建制派啊嘛，你建制派班友去咗边啫？啊！仲有啊！呢、這个李国宝、郑家富啊，郑家富去咗做节目，佢应该都出嚟解释下啊。霍振廷、李国麟、啊、詹培忠、林大辉、陈茂波嗱，喺、啊、建制派里边咧嗱，李国宝啊，咁啊，霍振廷、詹培忠、林大辉、陈茂波、梁家骝、谭伟豪又去咗边咧？ 嗯。 嗱，所以唔好赖啲反对派，反对派嘅立场好鲜明嘅，唔系好似阿兴姐咁走出嚟赞赞低低道下歉啊咁。嗱，兴姐当然啦，我哋都唔知系咩派噶啦，而家佢主持嗰个财务委员会咧， 嗯， 喂，又唔俾人讲嘢，又要通宵开会，啊，已经我哋都可以当咗系半个建制派噶啦，即系呢个，如果刘慧卿仍然觉得佢出年选举。恭喜佢啦，下一届当佢选到啦，哇！我都有啲担心嘅对佢。上一次选举佢系包尾大翻嚟嘅，今次佢选举我当你俾你选到啦，侥幸啊！ 喂，大伯会唔会又财委会组怪得佢咧？安排时间嗰度，而家连阿曾玉成都话要加两千个中间。 曾玉成系咩人啫？啊！你将个刘慧卿同曾玉成。 啊 可以一齐比嘅咩？ 啊， 曾玉成人哋系红又专， 咁要度时间咯，大家啲时间可能得晚黑先有个空档系咪？ 问题啊，林德华，如果你系民主派嘅，你系想阻挠呢个系事实，你唔到你唔认噶，你系阻挠紧啊梁振英啊五司十四局啊嘛，咁你咪玩拉布咯， 咁即系晚黑都唔开会， 得唔开咯？仲有点解唔俾人讲嘢先嘛？跟足规矩啦，你刘慧卿话我会好公道嘅，我会跟足规矩嘅，你跟足咩规矩啫？五分钟开会讲嘢，每个议员五分钟减到三分，而家减到两分，仲有啊，唔准人读嗰、那个自己嗰、那个嗰、那个修订啊，佢话打出嚟得啦，啊，你净系讲你理由得啦。喂，咁咪即系喺度帮紧建制派做咗保良局咯，又系。 嗯， 你想点啫，刘慧卿？女外不是人，我想提醒下你啊，老友记先至，你唔会再有机会下一届做到财委会嘅委嘅主席嘅，谂都唔好谂。我几大？第一，你选唔选到翻去立法会？呢个一个疑问啦，永远都系噶，五波实选到噶。第二，俾你选到，你一定有财委会主席做噶，同埋恨嚟做嚟做咩咧？啊，呢、這个叫做咩咧？啊，同流合污。唉，助纣为虐啊！呢啲叫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揾 UA 置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七成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美事在人为，只要同心同德，世界。会因你而喝彩。 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值得喝彩的故事，而今日的主角就是同样在马会工作的张氏一家。 我是世仔张志辉，任职马房助理。我由学徒开始做起，我妈不断支持我，鼓励我，慢慢就越做越上手啦。 我是家姐张贤珍，物业部嘅员工。阿妈由细到大都教我哋两子弟，乜都要肯学，乜都要肯试。我最初担任文职工作，之后咧边学边做，一直自身嘅嘢。最后仲有机会参与筹备马场建设嘅项目。 我是佢哋嘅阿妈毛桂英，喺马会做咗茶水部30年噶啦。当年他们入了马会做呢，我心就安乐很多。 马会是全港最大的雇主之一，现在有27000名全职和兼职员工，创造无数跨阶层的就业机会，令数以10万个家庭受惠。事实上马会的营运亦带动了多个行业的生意，是香港稳定经济的一股重要动力。 行善的信念，群策群力，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胃口不佳有冇咩特别原因嘅咧？常 见啊， 先天比较弱，饥饱唔均衡咧，系引起营养失调一个原因嚟。广间有种叫山楂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喺呢件事上面咧，我系有严重疏忽嘅，我对自己都好失望，我系感到十分之歉疚嘅。 咁我觉得系为香港人发声，尽量争取公道嘅处理，确保有一个有胜算嘅特首。 按照议员嘅时间咧，已经系过咗15分钟，由于会议仍然不足法定人数，我现在宣布休会。 呢、这个泛民反对派嘅议员点解仲仍然用咁嘅方式去拖延成个有关嘅法例呢方面嘅进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刚才提问嗰个咪叶国谦啊？呢个提问需唔需要提问咧？冇答案咩佢吓？ 嗱，讲翻呢单串剑咧，除咗呢个测量师学会之外咧，呢、這个吹水我都好大镬嘅。啊，3月中啊，特首选举期间就唔准啊唐英年斗任何串剑物，掂下都唔得。啊，讲到明你掂下我就拉你。今时今日咧，屋宇署喺啊吹水鹅管治之下咧，啊就任佢插乜都得。喂，大佬啊，咁都得啊，就系咁都得，就咁简单啦。林郑 月娥，喂，咁会唔会因为佢专业嘅身份，作为呢个产业测量师，佢知道有啲条例佢可以绕过去嘅咧？ 冇嘅 吓， 只系因为吹水鹅咧、 啊，有人放佢一马， 放佢一马，唔系放佢一马，佢老细嚟嘅。你有冇听过伙计放老板一马嘅林毓华？你真系大逆不道啊！啊，老细嚟噶，如果冇啊梁振英管佢啊，佢而家就好似曾荫权咁执紧嘢，彭美拉相翻英国噶啦，呢个吹水鹅。 乜佢唔系香港人嚟嘅咩？ 佢屋企喺英国噶， 哦， 老公仔女都喺英国噶，佢唔系香港人嚟噶，所以随时搞乱档摊咧，拍下劈劈就走人噶啦。佢亦都讲过噶，当日啦吓，佢知道啊唐英年如果做咗特首嘅话咧， 啊。 佢又冇运行噶啦，啊！佢预备翻英国噶， 订机票啦， 啊！仲有人哋个个官员喺度笑到啊，俾佢笑啊！啊！你班人有屋啊，又唔揾啲啊 A P 入去 check 下啊！咁人哋问到佢，佢话我够运啊！你有冇听过人话冇屋叫够运啊？ 咁佢 我够运啊！ 我意思话够运冇话喺香港买屋系嘛？ 够运买香港冇买个楼啊，就系咁讲啊！咁英国有楼啊，我 英 国 啲 楼 99年噶大巴， 英国楼系。freehold 噶，99年都冇人 hold 啊， 系嘛？ 英国楼系 freehold 噶， 都系永久嘅， 永久业权嘅，大佬。 咁做咩有香港买楼啦？咁即系阿 咁睇你个心喺边度咯？ 提醒我哋呢样嘢啦， 睇你个心喺边度咯？你个心喺英国嘅，咁你咪翻英国咯？你喺香港就唔好喺度捣乱档啦。嗱，咁呢个梁振英咧，仲有个问题嘅嗱，佢而家今次嘅串剑咧。 搞出轩然大波呢，其实唔系串剑咁简单，呢、这个就系个诚信出现咗问题嘛。你诚信出现咗问题，你鞠个躬话对自己失望，咁就算数㗎啦。咁就拍下 pat 走人㗎啦。啊，咁就走去北京。啊，去到北京我唔知道又系鞠躬，又跪喺度见阿爷。 解话啦， 咪见阿爷通常要跪喺度噶。你拜年有冇跪跪、嗯、跪喺度拜年嘅？同你屋企人 唔使， 你唔使噶， 唔使噶。 咁、啊、你应该学下呢样嘢。嗱、啊，你听下梁振英啊，又点样道歉法啊？琴日 喺呢件事上面咧，我对自己都好失望。我令到支持我嘅朋友，包括民建联嘅朋友同埋市民大众。对我因为呢件事失望呢，我是感到十分之歉疚的。我向大家呢是表示歉意，我希望落去大家呢可以凭住我的工作，我的表现是继续相信我是一个有诚信的人，同埋呢是值得大家信赖同埋支持的行政长官。我是有严重疏忽的。我一直以来呢不知道自己屋企有僭建。咁所以呢請朋友去請傳媒經常去屋企到處走動。咁所以即使發生阿唐英年先生嘅事，我自己都冇個意識呢話因為人哋有僭建呢，我自己屋企呢有可能要僭建，因此要去查，要去了解。 咁、啊、我最反感一樣嘢呢，即係你問我呢，我最反感一样嘢，不停话我请啲传媒朋友翻屋企，咁啊代表你冇串剑，代表你唔知道有串剑。因为如果我知道有串剑咧，我就唔会请啲传媒朋友翻屋企噶。即系证明呢个人咧，嗱，你嗰个动机咧，咁即系话呢个人系好鬼奸嘅。即系如果嗱，佢而家我当佢接受啦，即系如果我有串剑，我就唔会请传媒朋友翻屋企啦。即系换一句话嚟讲，话俾你，如果我有串剑咧。我就唔请人翻屋企㗎啦。喂，咁即係仲衰。佢唔係嗱，你明明个问题咩呢，即係好多时候我哋諗嘢呢要諗逻辑㗎嘛。嗱，佢嘅意思就话呢，嗱，我就认为我光明正大请啲传媒翻屋企。 嗯。 咁所以就证明我无心之失，我係唔知道有串剑嘅。如果我知道有串剑呢，我就唔会请人翻屋企嘅。你知唔知呢个係犯咗好大错误㗎。意思就系佢应该话我根本就唔会串剑嘅，你明唔明啊？佢唔应该咁讲啊嘛，即系你谂到佢个贼噶，即系个心态啊，即系嗰种侥幸嘅心态啊，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大巴你 唔系你唔明我再解释俾你 点讲嘢啫？ 唔系我解释俾你听啊，你唔明林毓华即系意思佢嗰、那个佢出卖咗自己嘅全意识噶。即系佢意思就话咧， 咁咪好咯，咁你咪睇到佢就话系冇诚信啦，点可以叫我做继续信佢有将来嘅表有诚信啫？ 就系呢句啦，我都要解释清楚俾听众听，可能听众唔明我讲紧乜。呢个几其实就唔系好深奥，好浅嘅啫。即系有个人，你捉住佢断正偷嘢，佢就话我唔偷，我都唔知我偷嘢。啊，如果我知道我偷嘢。我就唔会周围养啦，啊攞住啲贼装周围养啦，啊咁换一句话即系话，如果我偷嘢嘅话，我就收得密密实实啦，即系证明呢个人咧经常偷嘢嘅。不过而家咧就大意嘅啫，即系佢倒翻转头应该讲，我根本就唔会串剑嘅。你使乜讲话？如果我有串剑，我就啊唔会请人翻屋企。即系换一句话嚟讲，佢成日做坏事咯，即系做咗坏事，佢就会掩饰，即系佢识嘅，佢唔系唔识嘅。啊！你唔使担心。 嗯。 啊，喂，大佬啊，呢个系最坏嗰、那个，完全喺逻辑上边喺系佢自己出卖咗自己下意识，佢根本就系一个坏人嚟嘅。喺诚信嗰方面，咁佢点样可以信佢咧？嗱，你睇下当日，再听翻啦，我哋重温一下啦。喺呢个特首辩论嘅时候，佢点样凶神恶煞、正义凛然？啊，理直气壮， 针对唐英年， 针对唐英年嘅僭建啦，你听一下。 你的僭建问题呢不是单纯的僭建问题，而是公开地向市民讲大话，隐瞒你的僭建问题。 梁振英，我做过的事我会站出来认，不像好像你这样什么都不关你事。八万又不关你事。黑金政治又唔关你事，刘梦红你差唔多唔识佢咁滞。 呢啲系有承担嘅表现咩？ 嗱，一个人完全冇承担，啊，好似唐英年咁讲，你点信佢先嚟噶？佢仲叫人哋信佢， 仲要俾机会佢， 仲要俾机会，点俾机会你先得噶？如果你对自己失望嘅话，最好嘅办法就辞职咯，唔做咯，而家未辞噶。如果唔系香港咧，落入佢手里边咧， 系 好大镬噶， 系。 因为佢乜都唔认 啊嘛！今日想去见阿爷，佢会又翻嚟又讲就话阿爷咧，又叫我继续努力吓、啊，去管理好香港。 我肯定系啦、啊，林毓华你真系叻啊！ 咁啊，大家伙咯，咁即系话唔系我唔我想做噶，我挨义气噶咋啊？我做乖孙噶咋？ 唉，算啦，唔好讲啦，讲翻明报啦。嗱，明报今日咧就大字标题。 喂，嗰啲明报弊家伙啊，真系。 嗱，讲翻成样嘢俾你听，发生咩事啊？嗱，佢哋自己解釋咧就好簡單嘅啫。嗱，劉俊圖啊，呢個叫明報嘅總編輯。嗱，明報有兩個劉俊圖噶， 咩意思啊？ 有兩個人叫劉俊圖嘅， 真係 係啊！ 我就識個， 我一陣先講啦。有兩個劉俊圖噶， 大律師嗰、那個， 大咧總編輯叫劉俊圖。 啊、 另外有一個咧專最叻踢爆寸劍嗰個咧，又係叫劉俊圖。即系成也刘俊图，败也刘俊图，即系明报可以咁讲。嗱、 啊， 佢今日咧个总编辑刘俊图咧点就出咗一篇特稿嘅，啊，自己写一篇稿交代嘅。嗱、啊，点解刘俊图要交代咧？就是、因为明报咧而家咧就本来咧就啊好威噶啦，踢爆梁振英屋企有寸剑，咁应该归功于佢啦，系、咪？应该所有读者。个个拍烂手掌嘅，但系问题嘅处理手法有问题。嗱，今日出版嘅《东周刊》啊，加埋《明报》《信报》，你综合晒啲资料咧，你就知道发生咩事噶啦、原来咧，嗱，《东周刊》就话咧，原本《明报》就谂住咧都几毒噶，谂住今日先出噶， 26号吓。 啊，点解今日先出咧？就因为计准时间仲有3日咧。呢、這个 领导人嚟香港啦， 领导人胡锦涛嚟香港啦。今次胡锦涛嚟香港，佢唔敢请阿胡锦涛翻屋企噶啦。 系， 你知唔知点解咧？哇，胡锦涛去到见到咁多吊鸡喺度，喂大佬啊，咩事啊？呢啲咁多啲，第二点解你间屋啊拆到融融烂烂噶？咁点交代咧？啊，咁嗱呢个东周案咧就话。佢本来谂住明报今日先爆嘅，啊，迅雷不及掩耳咧，等佢咧，啊，攻佢咧，啊，冇 攻其不备， 攻其不备嘅。咁点知唔知点解？嗱、 啊， 而家嗰个拗撬咧，信报嘅拗撬咧，就话佢哋有可靠嘅消息咧、就系上个星期二，上个星期二 系啦、 记住啊，星期二啊，你唔好讲星期三啊，星期二， 刘俊涛凌晨。 刘俊图打电话俾梁振英，提醒阿梁振英温馨提示。咁、所以而家明报就系要告信报。 系， 但我成日都话做传媒系唔应该告人嘅、因为传媒本身你已经系一个平，我又唔系学多口仔咁讲噶，唔系咩江湖义气啊，冇嗰啲样嘢。因为你作为一个传媒，你自己有平台，你咪走去闹信报冇公信力咯。嗱，乱噏咯，踢爆佢咯，等人哋踢爆你一样啫嘛，唔系下下告人嘅，政客唔可以告人，官员唔可以告人，只有李光耀先喐下就揾诽谤咧，系告啲传媒嘅啫。 佢好巴闭噶， 呢个就系杀手锏，因为法庭都控制埋噶嘛。 系啊，佢仲限制你嘅销量添，真系啊。 嗱，咁嗱个问题就咁啦，嗱，咁个问题就话咧，嗱，信报咧就话佢有可靠消息，刘俊涛礼拜二打电话俾。阿梁振英温馨提示，就话就嚟喐佢噶啦，咁嘅意思啦。咁所以等佢有一准备，咁啊夹硬咧就踢爆咗明报，咁所以明报咧就冇办法挺到今日先出啦。 喂，梁振英都系 乜？梁振英咧， 佢又话系佢 冇补充嘅。但系特首版咧，特首版就话礼拜三 后任特首版， 后任特首版就话礼拜三佢哋先至同。明报通话嘅，咁所以都有一个矛盾，有一个冲突喺度嘅。但明报嘅解话就好叻嘅，佢就话礼拜二嘅深夜，咁到时如果再逼下去咧，切下牙膏咧，佢可以话礼拜二嘅凌晨。所以特首版又冇错，后任特首版又冇错， 礼拜三嘅凌晨， 明报又冇错。啊，咁而家梁振英咧就承认咗咧，啊，明报 承认咗咧，明报话明报嗰个声明咧，佢系同意嘅。嗱，佢唔系话信报嗰同意啊。嗱，我哋八点半翻嚟再倾过。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曾荫权早上八点抵达机场，准备前往北京出席听日举行的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五周年的开幕展。另外，全国的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晓辉，今早亦都抵达了机场，准备前往北京。警方在油尖区进行代号冠军，持续超过12小时的行动，突击搜查尖沙咀和油麻地六个地点共17个单位，拘捕17名持双程证或中国护照的内地女子，年龄介乎17至49岁，涉嫌违反逗留条件，所有被捕女子将会交由入境处跟进。美股全线低收，三个主要指数都跌超过1%，市场担心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的欧盟峰会未必能够制定解决欧债危机的实质措施，利淡股市气氛。各类股份里面以金融和能源股沽压较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502点，跌13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36点，跌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3点，跌21点。欧洲股市都是全线低收，其中德国和法国股市跌幅都超过2%。曾经出任希腊国家银行行长64岁的拉帕洛斯上个星期获委任为希腊财长，在上星期五出席宣誓就职仪式之前，因为腹痛、呕吐和头晕被送入医院，目前仍然要留医。拉帕洛斯昨日正式去信总理萨马拉斯，以健康理由提出请辞并获接纳，暂时未有新的接任人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转为天晴酷热。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啊，呢份入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咧，龙尾就伊利沙伯大厦啫。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啦，开始下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而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嗰边，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咧，睇下啲龙尾有冇流走到先吓，冇啊，继续保住喺爱民村噶。系啦，琴日立法会就两个月内三度流会，哎呀，其实佢哋去咗边啊？多数都系私人聚会啊，什么会议啊，啊睇下医生啊，又或者星期三咪入咗马场咁咯，系嘛？咁啊，以后立法会就搬入去马场里边开会，哎，有聚会，有私人会所，有饭食，哎，到时响钟又噔噔噔噔，变为出闸嘅声，哇哇，个个醒神入晒去啦，系嘛？唔惊走啦，冇走鸡啦吓。好，睇埋加士居道过海，现时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噶。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呢分钟啊，佛光街。另外东隧过香港啊，龙尾就汇景花园嘅。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电话机楼噶。好，前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亦有龙尾噶，龙尾枕住喺沙田马场嗰边噶。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啊， 有原则系嘛？ 有原则，你做嘢最紧要唔系你做嘢唔怕型， 系 啊，你好似叶刘淑仪嗰啲咁，我嘅懂，你嘅懂大晒，你嘅懂食猫面就系懂闹你，因为懂就唔闹人嘅苦口婆心咯。啊，你做咩玩啲咁嘅嘢啊？阿梁振英对你好好噶啦， 系啊， 啊，准备委任你入行会，咁 你仲搞弯佢啊？你仲走去啊讲埋啲无谓嘢？咁 系啦， 系咁样讹佢嘅啫。啊，呢个老懵懂就梗系讹啊，缩埋头嘅啫。啊，佢话当年啊，你已经累到我鸡毛鸭血噶啦。啊，你真系缩埋头嚟嘅，你唔通你又想累埋阿梁振英？ 黑星嚟嘅， 你冇啊？啊，咁咯，咁简单咯。嗱，讲翻明报单嘢啊，清清楚楚要交代清楚啊！嗱，林德华，啲时空交错唔好错。 系 嗱，其实成样嘢就好简单嘅。而家有个叫罗新门。究竟是梁振英打电话主动打电话俾呢个明报嘅总编辑刘俊涛啊，抑或刘俊涛主动打电话俾梁振英温馨提示呢？呢个就引起信报同明报两张所谓有公信力报纸嘅争拗。 系，不过有啲好明显嘅系真系有 两 后手笔系通过 电话，但系呢个电话系真嘅， 系 存在嘅，啲客观事实嚟嘅。 第一个版本最初就以为系呢个系罗范招芬系同呢个刘俊涛对话。 咁啊，呢个李慧玲威啦，咁佢就话啊拆穿咗，而系梁振英打俾啊呢个刘俊涛嘅嗱，但系讲嘅嘢咧好简单嘅，唔系话你几时嚟我屋企又食饭啊 ，barbecue 啊，系讲紧喂喐你噶啦，一系就话你喐我啊，一系就话我喐你，系是但一样嘅啫。如果梁振英打俾刘俊涛咧，就话你喐我啊；如果刘俊涛打俾梁振英就话喂。我的报纸喐你，咁都系喐，都系嗰个喐字嘅啫，睇下边个喐边个嘅啫。嗱，时空交错其中一样嘢咧就好简单嘅啫。嗱，一就系话最早明报咧就话礼拜三啊，即系特首版同呢个佢哋报纸通过电话，跟住特首版出嗰个咧，我讲过特首版后任特首版啦，特首版就话咧，其实系礼拜二。嗱，咁而家大家同意咗系礼拜二噶啦，其实已经。嗱，而家質疑明報一樣嘢咧，既然禮拜二同呢個有個咁嘅通話嘅存在，不論邊個打俾邊個，大家都知道呢單嘢揚咗出嚟噶啦。啊，如果劉俊圖講嘅嘢係啱嘅，係梁振英打俾你嘅話咧，咁明報係出現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點解你禮拜三唔即刻出咗去，要挺到禮拜四俾佢拆咗先出咧？嗱，呢個如果係劉俊圖打俾梁振英，應該係似啲。所以我支持信报嗰个论点，因为你打俾佢温馨提示咗嘛，咁你就褪后一日出咯，等你有机会毁尸灭迹咯。嗱，所以呢个即系 松章嚟，呢个系 表面正功咧，就应该系刘俊涛打俾梁振英嘅，咁啊大镬啦，咁啊刘俊涛咧就变咗咧好多读者对佢失望啦，好多明报嘅员工对佢失望啦，佢又应该出嚟咧啊鞠躬嘅啊。如果是梁振英打俾刘俊涛咧，有大镬啦！你即系干预新闻自由，即系你知道明报喐你，你即刻打电话俾阿刘俊涛，啊就哀啊刘俊涛两样嘢，一系你就唔好出最好啦，如果要出，唔该俾啲时间我啦，等我拆咗佢先啦。嗱，咁所以两个都系唔啱噶啦，所以都冇咩好讲噶啦。嗱，讲翻明报咧，佢话几个月前。即系求年添，唔系几个月前已经开始留意到， 半年前 唔系半年啊，一年噶啦。 嗯， 求年三四月噶， 嗰个 寸键门系， 嗯， 曾荫权要拆玻璃都系求年三四月嘅事噶啦。喂，如果你明报怀疑啊呢、這个梁振英有寸键，啊，而又走去查，嗱、啊，佢哋就话佢查过晒，佢哋认为寸键嗰啲咧。佢哋系 未够料嘛，佢话 唔够料啊！每一次去查拆咧，都发现咧嗰啲所谓寸检咧，都系批准咗嘅，啊，都系即系有根有据嘅。嗱、啊，咁点解今次嗱、啊？你睇翻刘俊涛讲嗰样嘢啦，点解今次又搞得掂咧？佢就赖咗汪洋啦，就话因为汪洋咧就去阿刘呢个阿梁。梁振英嘅大宅嗰度食饭，咁咧、就啲记者咧就准入去影相，有咁啱得咁巧咧，

出唔到切俾苹果出咗咁点算啊？啊，咁啊，梗系即刻礼拜三就出噶啦。啊，咁佢有咩解释？礼拜三点解唔出咧？冇得解释。咁咪顶到礼拜四出，跟住梁振英就好叻啦。礼拜三咪拆咗花棚先啦。啊，咁啊拆咗个玻璃罩啊。OK， 就咁简单啦。咁所以刘俊图系需要解释嘅呢样嘢。你刘俊图系水洗都唔清嘅而家。啊，咁啊梁振英。如果是刘俊图打电话俾你，你温馨提示嘅，礼拜二收到个电话，礼拜啊，咁呢个就啊，再有啊吹水鹅配合你，啊唐英年咧就掂都唔准掂，你咧就可以中意插乜插乜，啊仲有人话呢啲咁嘅佢涉及呢啲工程咧，要同屋宇署申请嘅， 系啊， 通常要七日噶， 系 啊，咁佢又冇去申请。嗱，咁你吹水鹅讲咩咧？吹水鹅而家匿埋咗啊！ 嗯， 因为吹水鹅去咗 一视同仁， 去咗爆蛋啊！啊，喂，大佬啊！所以咧，如果系梁振英打电话俾刘俊图，当佢知道收到风、收到料啊，知道明报要爆去串件嘅，佢打俾刘俊图咧，佢就唔啱，佢就而因为呢个电话，亦都令到明报咧迟咗一日先至发布嗰消息，等佢有机会毁尸灭迹咧。呢、這个咧就系梁振英同刘俊图两个人都犯咗嘅大错。 喂，大班，咁你又话有啲报纸嘅铺排咧，就话系呢份报纸嘅明报准备26号爆料嘅， 咁如果俾人踢爆咗就即刻出啦嘛，但系都系争一日啦嘛，号外都要出啦。你睇到好多报纸啊，你好似苹果嗰啲咁咧，随时有两个头版噶。12点钟出嗰啲纸同4点钟出嗰啲纸唔同噶，周刊系好叻噶，而家东周刊好，一周刊好咧，随时换封面古仔噶。 南华早报都试过噶。 系啊，咁所以你而家刘俊图同梁振英，而家问题系边个打电话俾边个咧，就衰边个。但系而家刘俊图就讲咗啦，一口咬住系梁振英打俾我嘅。 嗯 ，OK， 咁而家梁振英琴日亦都同意咗。明报讲嘅讲法，即系话梁振英认咗罪，系严重干预新闻自由，而呢个刘俊图亦都好大罪，系用佢总编辑嘅权力啊，等到礼拜四先出，俾个机会梁振英毁尸灭迹。 我唔能够评论啦，我系接到传媒嘅查询，这个问题呢，明报已经有咗自己嘅报道，我唔再评论。 你有冇打过呢个电话咧？ 明报已经交代咗呢件事啦，佢自己咧有一个书面嘅一个澄清噶吓。 澄清啊嘛，明报话明报，你只可以澄清啊嘛。 我同意佢一个讲法。 嗱，你听咗梁振英讲呢嘢，又有个破绽喺度。虽然话同意明报嘅讲法。但系如果大家可以再听翻嘅，佢话佢系接到传媒嘅查询，即系个电话唔系佢打噶，系刘俊图打俾佢噶。嗱，所以再听多次啊！嗱，你听下梁振英最紧要嗰句，大声啲，去到嗰句扭大声啲啊！阿辉哥，听唔听到啊？扭大声少少，就系嗰句话，我接到传媒嘅查询。 我唔能够评论啦，我系接到传媒嘅查询。这个问题呢，明报已经有咗自己嘅报道，我唔再评论。 阿辉哥，我叫阿哥呢大声啲啊，我接到传媒查询嗰句，再听多次，扭大声啲，去到第一句之后，第二句扭大声啦，我接到传媒查询，听唔听到阿辉哥？唉，真系唔可以做。 评论啦，我系接到传媒嘅查询，这个问题呢，明报已经有咗自己嘅报道，我唔再评论。 个人都听到啊，阿辉哥啊。 大班，我睇住呢份报纸咁又奇怪喎。刘俊图写佢话，由于后任特首办嘅新闻稿与我们所认知事实有出入，咁啊点啊？讲啲乜咧？又真系 咪即系话？而家梁振英话就我呢一句啊嘛，嗱，你听翻呢句你就明噶啦，个出入就喺度啊嘛， 就喺呢度啊， 啊个出入就喺度啊嘛，嗱去啦，阿辉哥， 我唔能够评论啦，我系接到传媒嘅查询。这个问题呢，明报已经有咗自己嘅报道，我唔再评论。 大家听到啦，啊，佢话佢接到传媒嘅查询，但系咁嘅意思，接到传媒查询，即系话刘俊图打电话俾佢，话俾佢听咯。嗱，当然有技巧嘅，即系等于梁振英当日打电话俾曾玉成， 佢唔系凶佢噶，佢当日系点样话俾周玉成听？佢话我听到有人掌握咗你一啲黑材料啊，嗱、 嗯、 三条定四条黑材料啊， 嗯、 啊我提醒你啊，不过我咧就唔会用呢样嘢有啊，大家同志嚟噶嘛，我唔会用呢样嘢喐你嘅。喂，你收到个咁嘅电话，你明点解啦？ 嗯， 同一道理嘅啫，即系佢话查询，佢意思即系话刘俊涛打电话问佢，喂，我哋明报。如果刘俊涛真系咁讲咧，都 OK， 但我相信都唔会噶啦，我扮嘅吓，呢、嗯嗯、个系二次创作噶。啊，特首阿 Sir， 我哋报纸就嚟喐你咯，吓、 嗯 啊、你执生咯，喐噶啦。喂，可唔可以迟一日啊？你几时喐啊？26号啊，唔好搞啊！你俾时间我拆咗佢啦。嗱、啊。咁啊，听日出噶咯，啊唔好啊，俾多日啦，等我听日拆咗你先出啦。 大班唔得唔得，诶、即系你呢个咁嘅演绎， 你俾我演绎埋第二个版本先。 你真系吓， 啊咁即系你扮梁振英啊，你要 啊，我唔识扮。 啊，咁啊，另外一个演绎咧就系、 是、 阿 Sir 大镬啦，喐你啊，嗱、啊，我最多拖多日嘅咋， 系、 啊、你搞掂佢啦，你识做啦， 系， 唉。一系就咁咯， 呢、這个版本我觉得系接近 呢、這个梗系啦， 同埋呢个演绎得比较系入戏啲。 呢、這个梗系啦，根本就系咁啊嘛。嗱、嗯，所以个问题就系话，喂，而家你两个人，刘俊涛啊，系总编辑啊，刘俊涛啊，唔系影相嗰个啊，影相嗰个千祈唔好俾人抽后算账得啦。嗱、啊，你刘俊涛啊，同呢个梁振英揽住一齐死噶啦，两个令人失望。两个都系交代唔到嘅，啊，咁所以个问题就喺度咯。咁你仲告人，你告人乜嘢先得噶？唉，不知所谓啊！今日好啊，今日可以讲啲粗鄙少少嘅说话啦。因为有本书咧，嗱，我讲本书啊，一个好出名嘅普林斯顿 （Princeton） 嘅哲学教授阿 Frankfurt 写咗本书，佢嗰本书叫咩咧 ？On Bullshit。嗱，咁我可以。奉旨讲煲雪啦，今日喂，我介绍紧系一个学者， 系 Princeton 大学哲学系教授写一本书，叫做 Bullshit，OK？、 Okay? 呢本好书嚟 ，On Bullshit， 大家要睇噶啦。今日咧呢个苹果日报啊， 系 啊呢、這个金融中心啊天马南嘅专栏中门大开咧就介绍呢本书嘅。佢、 嗯、 话要解读梁振英咧，就要睇下呢一本由啊 Princeton 教授写嘅啊。呢本书啦，中文版嘅译作咧就叫屁话， 嗯， 啊 On Bullshit 嗱，呢本书最大贡献咧就是、指出咗屁话嘅危害，比讲大话更甚嗱 ，Bullshit 同 lie 系两样嘢嚟噶 ，OK， 咁啊 Bullshit 咧就唔系呃人，因为 Bullshit 嘅人咧系唔关心真假，只在乎自身利益，啊而呢个讲屁话嘅人咧就操弄语言，啊就喺度。啊！玩弄紧大家相信佢嘅真诚，呢、这个亦都正正就系 Frankfurt 啊 ，Professor Frankfurt 啊，何以指话屁话比谎话危害更大嘅原因？嗱、啊，梁振英嘅 bullshit 咧，一早喺选举前咧已经充斥喺大小嘅媒体，因为记者对佢有好感，先至不断被佢嘅狗噏所愚弄而唔自知嘅。振英咧就出自呢个建制。啊，即系光棍佬啦，又做过行政年嚟嘅政策同政治咧，其实佢就唔系知道好多嘅啫。啊，行政会议喺煲胎任内咧，其实只系一个橡皮图皮，橡皮图章。真正有水平嘅政策辩论咧，根本就唔会喺呢个行会度啊发生嘅。我哋听完九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介绍呢、這个呢本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 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曾荫权同后任特首梁振英早上启程到北京参加庆祝香港回归15周年的活动，但并没有回应记者的提问。曾荫权到北京后会主持明日举行的香港回归15周年成就展开幕典礼，梁振英亦都会出席开幕典礼，并会出席安子界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两人都会在明日下午返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出席商台节目时话，民主党决定支持他，就行政长官选举提出选举呈请或者司法复核。何俊仁稍后会向梁振英就僭建事件提出12至13项的书面提问，要求他在未来48小时内作出回应。如果答复欠缺稳固的基础，先决定是否诉诸法庭。警方在油尖区进行代号冠军的行动，持续超过12小时。警方突击搜查尖沙咀和油麻地六个地点，共17个单位，拘捕17名持双程证或中国护照的内地女子，年龄介乎17至49岁，涉嫌违反逗留条件。所有被捕女子会交由入境处跟进。美股全线低收，三个主要指数都跌超过1%。市场担心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的欧盟峰会未必能够制定解决欧债危机的实质措施，利淡股市气氛。各类股份里面以金融和能源股沽压较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502点，跌13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36点，跌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3点，跌21点。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低收，其中德国和法国股市跌幅都超过2%。体育消息，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继李娜之后，彭帅都晋级女单的次圈。30号种子彭帅在首圈面对波兰的扎尼沃斯卡，赢盘数2-1。男单方面，瑞士的球星费达拿首圈对住西班牙的拉莫斯，只是用了79分钟就轻松赢3盘晋级次圈。如果费达拿胜出，将为他个人第17个的大满贯锦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转为天晴酷热。而家录得的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3啊！今朝早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先望翻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齐齐拍住，话几远啊？排翻到红十字会嗰边。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咁至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噶。呢分钟啊，暂时正常嗰只噶吓。好，睇埋西区方面啊，西区江乐道西天桥落翻中环。见到龙尾啦，唔使打俾人噶吓，问到噶啦，呢分钟啊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噶，冇错啦，打俾人咧，打电话俾人啊，都要喺合适嘅时间噶，咁即系晚上11点几打俾人问人食咗饭未，哎呀，梗系食咗啦，朝头早7点打俾人问人做乜唔瞓咯，唔好玩啦，俾你嘈醒啊嘛，嗱咁打俾报馆又问啲乜啦，梗系问下有咩特别新闻咁啦吓，哎呀，唔通问人哋啊，明天你出嗰份报纸总共有几多只字啊，唔好玩啦，梗系有啲嘢噶系咪？喺九龙区方面啊，咪公主道过去呢边就冇乜嘢㗎，车多少少啦，爱民村㗎。咁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进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呢排返去新楼街㗎。咁睇埋东隧过香港啦，龙尾就汇景花园，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方向排返去欣怡花园㗎。走去新界区睇返两条隧道嚟，私隧出九龙加埋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至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好，最后请跟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当然一边睇论坛一边爆粗，心諗咁低水平嘅政策靠废噏就胡运可以做咗特首，一国两制系几咁堕落啊，心存幕后为梁振英啊，呢个光棍佬操盘嘅人呢，日后点样令到香港踏入一个唔可以管治嘅啊局面。当选之后呢，呢啲屁话呢，光棍佬呢啲屁话持续落区 show， 政策议题讨论欠奉。何喜华啊，呢、這个梁粉话梁耀忠梁粉忠呢就串同梁振英呢一齐就演废话 show。基层好惨啊，快啲上楼啊，起多啲公屋啊，就喺度嗌口号。原来佢哋仲停留喺去年11月嘅竞选状态。啊，以为 kissing baby 呢就等于施政。至于佢认为头等大事五司十四局，整个论述政治理据啲欠奉，一味就系屁话指责立法会阻碍通过，与民生为敌。大家要信呢个光棍佬呢，首先通过后然之后先好监察。因为政客要推销政府改组，不应该用咁低水平的论述的。更大的 bullshit 就是他说自己重组政纲已经得到市民支持，亦都曾经咨询过民意，当时又没有人反对。大佬，市民从来在特首这个所谓拒绝披露最关键的两位被征询的专业人士，令人质疑去年记者查询的时候，他斩钉截铁的回应是呃人的。啊，几时嚟个开诚布公呢？佢又用一力承担，扮有膊头去转移视线，将拒绝交代关键人物背后涉及呃人嘅一件事呢，啊，呢、這个事实呢就转换成为自己有承担。唉，真係好嘢。振英用 bullshit 愚弄传媒市民而攞到特首嘅位置。如果今次我能够侥幸过关，再次成功呃咗大家呢，香港未来五年嘅政治恶质化将会是咎由自取咁讲。嗱，咁讲完呢本书啦，大家可以去书局或者上网睇下啦。On bullshit 系啦，如果有内地嘅朋友听紧呢个节目咧，呢、啊、本书系有呢个系简体字版嘅，喺呢个楼上书店系可以买到嘅。 啊，呢、這个作者咧就 Princeton 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教授 Harry Frankfort、嗯、啊，所以我哋讲啲系好正经嘅嘢，唔好听到 BS 咧就以为啊点解？大班今日突然间咁粗鄙，以为听咗网台啊，绝对唔系啊！ 啊， 嗱，呢个测量师学会破产噶啦，琴日走出嚟公然话咧支持梁振英咧，作为一个产业测量师咧， 嗱，不过讲一讲先咧，就好多人又唔知道嘅会咧分开六个组别嘅吓， 唔系我哋工程师学会都分开好多组别噶，冇分别噶， 佢有建筑测量啦，有产业测量啦，土地测量啦。公了测量啦，规划同埋发展吓，以及呢个物业及设施管理。 我成日都讲医生都分开好多个学会噶，内科、外科、骨科、儿科、啊脑科、神经科、啊心临床心理系，喂，仲有好多噶。 不过啲 医生又唔识 啊。 喂，第一样嘢要读就读个 GP 先，啊，读完 GP 先再去。 系 六年， 呢个叫做通识， 做专科， 通 读数学系，读一个精算毕业，啊、你就话俾个仔听，个仔走嚟问阿爸，你精算师嚟嘅，我有条数唔识计啊，加减乘除，哎呀，我精算师唔识计加减乘除噶，得唔得啊？唔得啊嘛，林毓华，呢咪叫屁话咯，嗱，你听下啦。 点解我要请专业人士去俾个意见俾我话？依类咁嘅构建物系咪需要入纸申请咧？咁因为咧，我系产业测量师，依啲工作咧系屋宇测量师，或者建筑测量师去做嘅。唔同嘅测量师系唔同嘅专业，虽然同一个从属一个测量师学会嘅会员，但系唔同嘅专业嚟嘅。咁所以咧，我已经请咗专业嘅测量师，同埋咧系认可人士俾意见俾我，我会尽快咧解决呢件事噶。 我想维护翻呢个产业测量师嘅尊严嘅，咁我本身都系产业测量师嚟嘅，我觉得阿梁振英所讲嘅嘢咧，就侮辱咗我哋嘅专业嘅，即系产业测量师嘅工作咧系比较特别啦，佢哋好多时咧都需要考虑埋其他测量师专业所考虑嘅观点嘅，所以佢话佢话如果佢嘅意思系话呢啲。僭建嘅嘢咧，系产业测量师唔识嘅话咧，我谂全香港净系得佢一个产业测量师系唔识嘅啫。 哦， 我又唔接受佢嘅 说法噶啦。我谂冇一个产业测量师系会认同佢呢个讲法噶啦。 最弊咧个学会啊出嚟撑佢啊嘛，所以我就呼吁全香港有尊严、维护自己专业尊严嘅测量师咧，唔该立即召开呢个紧急会员大会，踢走呢班友，不知所为。啊，正话嗰位测量师咧，喺上个星期咧打电话俾十级自由风踢爆梁振英嘅，但系而家衰到呢啲学会啊，喂，我而家对啲测量师鄙视佢哋，如果佢哋唔进行行动，保障自己嘅专业尊严咧，走出嚟做翻啲嘢咧，就俾个学会中意走去利用个学会啊，走去攞政治游水。就系撑梁振英咧，咁测量师就破产嘅，呢个专业都可以破产噶啦。嗱，有个高人就话咧，点解梁振英啊咁鬼多屁话啊咁冇诚信都做到特首咧？因为对手太差、啊。嗱、我哋要咁睇，梁振英上位啊，就靠一样嘢嘅啫，系一样嘢，唔系佢叻啊，系寸剑啊。因为啊，唐英年喺处理僭建嘅，当时大家觉得佢好差，但今日睇翻转头，当梁振英要处理自己僭建嘅时候咧，佢比阿唐英年更加差。第二，唐英年就冇人帮佢，冇呢啲咁嘅有公信力嘅报纸，穷追猛打啊， 仲冇呢啲咁嘅专业嘅学会吓， 去撑佢，喂。同埋可能啊，唐英年今日都有一篇评论话，一个就太奸，一个太蠢。喂，蠢嗰人有良心，可能唔会做埋啲咁鬼喇喳嘅嘢嘅。唔会做埋啲咁嘅嘢。谷自己有寸剑，揞住个良心就走去督爆人哋有寸剑，咪抢人哋个位。喂，我谂我作为香港市民，我情愿，我谂好多人都同意㗎啦，大家又可以打话你 1872111, 你情愿揀个蠢嘅唐英年做特首啊，因为揀个奸嘅梁振英做特首啦，诉诸群众啦，电话旁边呢就可以打电话嚟 ,1872111, 而家今日俾你再揀多次又系冇得揀㗎，对唔住啊，如果有得揀可以揀我啊， 有人代咗我哋揀啊， 如果有得揀揀我啦，冇得揀嘅，即系俾一个蠢嘅你，一个奸嘅你揀梁振英啊，因为你揀唐英年，嗱电话系1872111。嗱，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胃口不佳有冇咩特别原因嘅咧？常见嘅、 先天比较弱，肌饱唔均衡咧，系引起营养失调一个原因嚟。坊间有种叫山楂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8，大班都要讲讲咧。刘俊豪啲文章就讲到佢话咧，佢哋有个侦查嘅小组，咁又话咧而家就唔愿意多谈个侦查经过，以免影响未来嘅工作。我觉得真系离晒 谱。哦，原来做间谍咩？而家你系人都知啊！你走去影咗人啲相，嗱几样嘢咧做传媒，因为有人报料俾你， 系 咁你报料俾你之后，你就跟进。嗱，如果讲到僭建呢嘢，好简单嘅，有人报料俾你，我就嚟好多料报，我而家预备搜集30,000个僭建嘅。你明报中意跟，我全部俾晒你都得。 啊嗱嗱，一报料俾你，你唔系好简单，咪走屋宇署， 系 攞嗰啲飞机图又得， 吓 攞图迹又得， 俾钱 就得噶啦， 系啦， 有咩巴闭？跟住就走揾专业人士， 唉， 俾专业人士睇下，会就咁简单咁样？咩？你估而家当咗？喂，佢而家当咗好似我哋监警会啊？而家问警方攞个嗰个咩？点样去保护啲要人啊？嗰个指引啊？ 机密嚟噶， 佢就话机密啫。喂，你刘俊图竟然话喂不知所谓啊？ 嗱。 你讲讲， 大伯，我分申报啊，成嗰啲利益关系，我都曾经喺明报嘅晚报度任职过。咁咧，如果明报系有个咁嘅侦察小组，我觉得佢就唔及得以前我哋旧同事阿黄世泽啦。黄世泽咧就攞钱，就 系、 是、好似你话斋啦。 旧同事啊，仲系我哋而家嘅 freelance 嚟。 咁佢攞个屋宇嘅买卖契约，咁就亦都有埋咧附埋一个图则，即刻嗰两个人你唔讲咧，都佢都系经已开咗名啦。一个就胡关你嚟，你都讲过啦，就系、是、叫做嗰位律师叫做罗志力，咁咧嗰个职司咧叫做严顺奇阿 Rocco，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唔系要点嚟，边个做唔紧要嘅， 唔系咁你个侦查都咁叻，咁你就讲啦嘛，报道啦嘛， 俾你听一样嘢啦，嗱而家刘俊图咧就真系又系屁话嚟嘅， 啊 喂，有咩机密啲传媒做嘢几样嘢，几部板斧咧做串件，一系就系、是。有人报料，因为你系主动，你边个同你边个有仇嘅，咪喐边个咯？喂，而家传媒变咗咧，系东厂嚟噶啦。嗱，传媒真系好大力噶，你争边个？周一岳咁，你话周一岳有串劫，你影晒成座大厦，间间屋都系咁啊？点解净系喐周一岳一个咧？ 咁但系你又唔记得阿娥姐点讲？佢话知名人士一定要咧系 咁啊，变咗好似当年咧 FBI 啊 胡佛咁咯，我用串劫嗱美国佬咧。就用呢个 IRS， 即 系呢个 税务 局嚟捉啲人嘅。 咁 而家林郑月娥咧，因为香港啲税咧，好少人呃税啊，15% 啊嘛，低税率啊嘛，啊，同埋香港又冇啊，即系个环境唔同啊嘛。而家林郑月娥就攞呢个串件我嚟打击啲政敌噶嘛，嗱、呢个好大镬噶嘛，传媒又系做就吹即系咩附和埋啊。嗱，讲翻明报啊，用少少时间讲。因为如果唔系唔记得咗讲噶啦，佢话佢旧年， 嗯， 或者六个月前都唔紧要啦，已经就追查梁振英嘅大宅有冇串件，佢话但系每次佢哋嘅嗰啲所谓线索咧、 啊， 去到屋宇署咧都发现冇事嘅， 啊， 嗰啲唔系串件嚟嘅。嗱，我想讲下啦，过去一年嗱，梁振英梗系认咗啦，唔系我爆噶，其实我系第一个爆出嚟噶。喂，个礼拜请啲传媒高层，请啲意见领袖。个礼拜晚晚都有呢啲饭局， 系 喂你刘俊图最去得多噶啦，入幕之宾刘俊图、张建波，仲有个冯成章。如果你真系想查嘅，你未去过唐英年屋企，你都查到。你成日去梁振英屋企好啊，你伙计话跟唔到，点解今次另外个刘俊图影相佬入去汪洋请食饭，影咗啲相，你嗰个小组啲人就睇到咧。 嗯， 我如果咁讲，点解你刘俊图？ 哇，你暗示啲人 张波 啊， 同埋你呢个咁嘅冯成章，嗱、啊，冯成章就系梁振英后面最大嘅支持者嚟噶。 嗯， 啊，喂，点解你又唔去影啲相翻俾人睇下咧？啊，哦，你哋咁叻啊，喺唐英年嘅串件嗰度，连个泳池有个窿你都睇到嘅，咁点解去到梁振英屋企见到车房下边？ 嗰个系窗嚟噶。 啊，喂，天都系个窿嘅，开咗窿先做到窗嘅。林一华系咪？你冇呃阿叔工程师嚟噶嘛？我未听过冇窿可以做窗噶。阿林一华咩窗啊？假窗啊？啊，你真系啊真系。嗱，咁点解你又唔去影啲相翻俾啲伙计睇？如果你真系要跟？咪不知所谓，见啲伙计都觉得有啲怀疑，又要去到屋宇署查乜查物，都查唔到嘅时候，咁你点解唔去影啲相翻俾伙计睇咧？嗱，呢个又系要解释嘅。 好离谱嘅就佢话半年前嘅高空航拍图咧，不足以说明梁泽有僭建。咁我真系唔明嘅，真系。 唉，总之咧，欲盖弥彰啦。明报就我话俾你啦，本来呢单嘢嗱，我哋要分开讲。明报嗰啲基层咧，即系前线啲记者咧， 嗯， 我哋要赞佢 非常努力， 但系佢啲高层操控咗个编辑自主嗰样嘢嘅咧，我哋就要对佢有怀疑的眼光， 嗯， 仲要要求佢出嚟解释澄清。如果唔系，佢就累晒成个明报嘅招牌都系拆埋噶啦。嗱，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啊，唔好嘥时间啦。第一个听众系林先生啊，早晨， 系早晨， 早晨，早晨。 嗰、那个头先郑丽斌问。嗰、那个问题啊，但系冇得拣咧，系揾边个？我咧就 被个郑丽斌猜中晒，第一个拣有得拣就拣郑丽斌啦 吓。系梗系啦，我去做最好啊！我都有寸剑噶，我都有噶，我认噶。 第二啊，轮到唐英年啦， 系 第三啊，轮到嗰、那个林振英啦， 系。 但系我话呢啲都唔系好紧要，而家我有个新嘅名词讲讲俾你听，你有冇得救啊？呢个社会， 嗯， 叫做啲曲线救国。同埋曲线咧，维护香港人嘅核心价值，点样曲线发法呢？因为你知道，所有人一切都系为咗财产同埋女人嘅啫，系咪？系啊， 有权力咧，啊， 权力都系为钱同埋女人啫。 哦， 啊，最个权力都系最终目的都系钱同埋女人啫嘛。咁啊，你只要咧及实所有咧权贵之类， 系 睇佢哋嘅财产每年增加咗几多。咁啊，透露晒佢哋嗰啲私人嘅生活等等嘅嘢咧，佢哋揾到钱，佢哋都唔够滥使噶啦。咁、样嗰个世界咧，自然咧就比较公平同埋和谐啲噶啦。 好啦，多谢你啊，老林啊，你拣咗啦，因为我哋塞车啊，后边仲有人挺住啊。 梁生， okay, 再倾过。 梁生， 梁生，早晨。 喂， 梁生，唔好意思啊，塞车啊，早晨，早晨。 系，早晨啊。剛才我呢就喺張床度見下見下即係朦朧聽到呢我八點半啦你播梁振英嗰段聲明出街嗰時候呢咁我聽到覺得很奇怪咁佢話請大家相信我係一個好誠實嘅人跟住突然間會講到咩我一直以嚟係知道自己有僭建我突然間停一停打喺度啦咁點你講咩呀你即係話你一直係前面只是欺骗緊我哋全部人喎、好有问题喎呢番言论係佢咪读错稿定咩呢 冇嘢呀佢根本就冇辦法你点兜啫我成日都问阿 Q 仔你话问阿林毓华你要同佢兜你点兜冇得兜㗎除咗认衰冇得兜呢叫断正㗎嘛捉奸在床你点兜啫啊冇得兜㗎即係你好似克林顿咁大不了就话啊 sex, 咩 ,all sex is not,sex 咁佢最多係咁講啊咁我呢個窿就同阿唐英年個窿唔同只可以咁講嘅啫一個窿大啲一個窿細啲囉。仲有一樣嘢我呢個唐英年我過咗骨啦唐英年過唔到骨啦嗱咁問下你又冇得揀你揀邊個啦。 揀邊個啦 如果今日再有得揀你揀邊個啦。 特首揀邊個特首 如果是得呢两个人就 是得两个咋仲有一个何俊仁何俊仁废㗎啦唔好讲啦嗰个废废地㗎啦。 冇错的确系废㗎。 嗰个你情愿俾唐英年做都唔会俾佢做㗎啦呢个肯定啦佢仲废过唐英年因为。 都系俾阿唐唐做㗎啦好都好少少嘅都系好啲咁对㗎。 好啊多谢你啊。咁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刘女士嘅。 早晨早晨刘小姐早晨。 早晨。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今日啲语言比较粗鄙咗少少你原谅下。 唔紧要唔紧要。是咁我都想讲下梁振英呢个人先吓首先。佢呢个人满口大话满脑子歪理。 哦佢要知歪嘛。 咁佢同埋呢而家佢即係嗰啲人呢都冇良心嘅俾狗擔咗佢出嚟撐佢嗰啲呀歪理嗰啲呀讲。 嗰啲係保良局嘅嗰啲係。 嗰啲係即係嗰个良心俾狗擔咗嘅。佢会推我哋香港去落深渊嘅。 佢个良心俾咗梁振英嘅。 咁呢 因為梁振英冇嘛佢哋要俾佢嘛。 佢自己嘅利益啊為咗佢自己嘅利益啊你做出啲咁嘅嘢啊。咁呢仲有。 好啦都係答我問題啦咁就兩個俾你揀你揀邊個。 啊邊個唐英年同埋梁振英。 係得兩個一冇第三個唔好揀大班啦。 咁就揀唐英年啦緊係起碼佢個心術都冇咁不正㗎嘛。佢呢個人心術不正。佢呢個人呢做到呢係收買人心呢好犀利㗎梁振英。佢係即係。 咁你喺選舉嗰時候你有冇人哋做民調嗰時候你有冇撐梁振英啊 緊係冇啦我投反對票啊都 係。點解你咁叻㗎點解你。 因为呢个人系唔值得信任 的。你识睇相噶？ 我唔识睇相。 你 睇佢 咁鬼叻嘅你。 你睇佢而家嘅人做出嚟讲出嚟嘅嘢啊，系咪先？初初 唔系嗰阵时啊，嗰阵时个个都话系好嘢噶嘛。 初初嗰阵时咪嗰个咖啡咧，咖啡嗰个主持咪话啦，叫人哋揾佢嗰啲唔好嘅嘢出嚟啊嘛，叫佢话佢揾唔到啊嘛，佢睇唔到佢。 我嗰曾志华傻噶，唔使理 佢。咁佢要求嗰啲听 好啦，我哋要听新闻啦，多谢电话，唔好意思啊，拜拜。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曾荫权同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早上启程到北京参加庆祝香港回归十五周年的活动。梁振英没有回应会否向中央交代个人的僭建事件。工程人员今早继续清拆梁振英山顶大宅的僭建物。曾荫权同梁振英会出席听日举行的香港回归十五周年成就展开幕典礼，两人会在听日下午返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获得民主党的支持就行政长官选举提出选举呈请或司法复核。何俊仁稍后会就僭建事件向梁振英提出12至13项的书面提问，要求梁振英在未来48小时内回应在选举期间是不是作出失实的声明，如果答复欠缺稳固的基础，先会考虑是不是提出诉讼。即使展开诉讼，在7月1日之前展开聆讯的机会不大。港股是低开，恒生指数最新是报18,850点，跌46点，而国企指数跌紧16点，做紧9,347点。曾经出任希腊国家银行行长64岁的拉帕洛斯，上个星期获委任为希腊财长，在上星期五出席宣誓就职仪式之前，因为腹痛、呕吐和头晕，被送入医院，目前仍然要留医。拉帕洛斯昨日正式去信总理萨马拉斯，以健康理由提出请辞，并获接纳，暂时未有新的接任人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转为天晴酷热。而家录得嘅温度29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排翻到海景大厦嗰边嘅。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嘅，呢分钟啊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咁至于西区方面啊，干诺同西天桥落翻中环，睇下呢边龙尾分别大唔大先？冇乜分别啊，只系去到呢个海港政府大楼同头先。差唔多啊！好啦，冇奖问答游戏又开始啦吓。咁啊，产业测量师同呢个建筑测量师有咩分别咧吓？写法唔同啊，不过大家都识建筑图噶嘛，系咪啱啦？咁发型师同律师咧，大家都为客人提供服务，意见啊大致相同噶。咁玻璃屋同蓝屋有咩分别咧？哦，一个非法僭建，一个一级历史建筑，全中，不过冇奖，唔好意思吓。好，九龙区方面啊，咁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呢个进发花。远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咁至于启德隧道过去啦，哇，好长龙啊！呢分钟出现啦吓，现时排翻到乐山道嘅，咁啊东隧过香港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咁啊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好啦，呢分钟亦都回复翻畅顺嗰只嘅。好，最后请跟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个暑假参加新假期旅游嘅亲子自由行，去新加坡圣淘沙玩咯！全程搭新加坡航空公司，入住全世界第一间以家庭婚礼为专嘅节庆酒店，3日2夜，每位都系3450蚊起咋。电话预订无需订金，查询热线25218999 25218999。新假期旅游牌照号码353379。 不作他选嘅终生伴侣，不作他选嘅婚前约会，The One婚礼天街 The Air Crossover Noel G 婚纱巡礼，诚邀各位准新人7月2日下午2点嚟临尖沙咀The One，欣赏蒙嘉慧及国际名模着上婚纱大师 Noel G 嘅最新款设计行 catwalk。头100名报名准新人会得到The One入场神秘礼品一份，到场人士更有机会赢得3000蚊摄影礼券同埋其他丰富奖品。快啲将姓名电话电邮至 The One at dbc.hk， 直接报名热线2297-1837，详情请留。浏览分分钟需要美节目 Facebook。 喂喂， 唔想阿爸嬲咗你，一於送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经济学人分析 ，Facebook 开拓儿童市场。Facebook 上市受尽质疑，有人认为用户数量已经饱和，但是 Facebook 正研究开拓新市场，13岁以下的用户。Facebook 现有的规例，用家最少要13岁，但是事实上在美国有500几万的用户是小过13岁，有不少都是由父母帮忙开户口。经济学人话，有人担心小童未够成熟处理社交网站行为，亦都怕 Facebook 引诱小童去牟利等等。美国已经有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究竟 Facebook 点样配合呢条法例系好大问题。家长嘅角度以及家长管教嘅权力等，都系要 Facebook 同政府详细考虑。朱克伯格话，教育要由幼儿时期开始。看来是时候给大家看看他怎样教育儿童了。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今日信报嘅连月增专栏咧，就是、就住梁振英住宅僭建问题爆发以嚟咧，佢不断强调嘅一句说话，一力承担咧，就系、是、作出分析嘅。梁振英准特首嘅私宅出现咗僭建问题，喺国际上咧引起咗注意啦。上咗 BBC 等重要嘅媒体，连维基百科梁振英呢条嘅题目当中咧，英文版亦都有咗最新嘅六处僭建资料等等。事件披露以嚟咧，梁振英嘅一句说话最可圈可点，呢句说话就系一力承担。 我唔想牵涉其他人吓，因为呢件事到最后，我自己系业主，到最后咧我应该负责任，我会承担呢个责任。亦都即系话咧，我会喺呢嚟紧几日嘅时间里边，今日周末喺星期一开始咧，我会尽快处理，同埋我相信咧会比较快咁咧系处理完成。 梁振英高调声明一力承担，目的可能有两个。首先，佢想喺不知不觉当中咧。要听嘅人啊，将佢同样系受到非法僭建困扰嘅，但系就将问题嘅责任咧死赖咗俾老婆嘅唐英年比较，以此赢取到道德高地。咁其次咧，梁振英曾经讲过咧，话佢揾个律师同埋测量师替佢检查僭建，但系咧呢句说话，连月增认为咧讲出嚟就系下下策，因为讲咗呢句说话就等于替传媒指出啲线索喺边度可以揾到。梁随即意识到咧问题将会越滚越大，于是就试图以一力承担去截断各方面嘅追查。上述第一，如果所谓替佢检查僭建嘅律师同埋测量师，其实系子虚乌有并冇其人咧，咁当然梁振英就系说谎者啦。但系第二，如果专家验证真系有其人，咁问题更大，因为咧梁振英话自己系物业测量师，佢唔识得验僭建，咁受托替佢检验嘅专业人士，应该就系识得验僭建嘅建筑测量师。点解仍然未能够替佢揾出问题呢？最后竟然要劳烦唔系任何测量师专业嘅政治新闻记者去踢爆呢件事呢？呢个系大疑点。反过嚟显示，梁振英讲嘅验僭建嘅律师同埋测量师系好可能咧，并冇其人嘅。咁第三点嘅分析就系，如果真有其人，但系只不过系梁振英嘅一啲地产老细啊、专业界嘅朋友啊，某次去拜访，提起话有僭建嘅事，梁振英顺口问一问佢哋，人家亦都系顺便睇睇，咁就随口答一句话，哦，冇僭建咁。咁呢啲所谓专业人士讲嘅意见咧，其实就唔等同专业意见嘅。咁梁振英系咪只系有显字眼功夫，又或者系转咗空子呢？第四，若果有正式验楼嘅专业意见，亦都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专业意见认为僭建，但是梁振英心存侥幸不作矫正，这样事件的性质和唐公就完全一样了，梁应该借罪求去，不要做特首。 咁第二个可能咧就系专业意见咧就否定咗呢个系僭建，如此替佢验楼嘅测量师同埋律师根本就唔合格，应该马上钉牌。呢个时候严重疏忽嘅唔系已经做足功课嘅梁生，而系呢一啲所谓专业人士。梁先生既然系清白嘅，咁佢嗰个一力承担呢个男人膊头咧，只不过系类似黑社会嘅顶包手段嘅啫。但系另一方面啊，梁振英自己就话一力承担，但系就要攞120多个曾经受邀到佢屋企作客嘅各界人士替佢去开脱。 如果我系知道寇建文有可能系僭建嘅话咧，我绝对唔会喺旧年5月啊，我讲翻绝华嘅前前后后咧，我谂分批请媒介嘅朋友嚟我屋企食饭啊，烧烤啊。等等，再加上在現場做採訪的媒介朋友呢，我想有超過100人，有很多很多次，最近都還有。如果要隱瞞或者知道那些是僭建的，然後做一個失實聲明的話，我絕對不會請媒介的朋友去，甚至乎呢站在玻璃棚或者葡萄架前面跟大家做訪問。 那年月曾日繼續說，假設梁一早就懷疑他家是有僭建，但他就想了，就算被揭發都可以用先前已经有一啲专业意见咧话冇僭建嚟到脱罪啦，但系若果冇被揭发咧，佢就大有着数。综合上面嚟到讲咧，即系话一个光明正大讲真话嘅梁振英固然可以邀请客人到佢屋企坐啦，但系一个蓄意隐瞒僭建讲大话嘅梁振英咧，一样可以作出同样嘅邀请而无所畏惧。梁一面声言一力承担，一面攞佢嘅百几个客人嚟到系说谎诡辩替自己开脱。道德上有两张相反的面孔，然则一力承担只不过就是一句空话啫。好啦，咁我哋继续睇下事件里面咧对当权者有啲咩嘅影响啦。首先咧呢件事件咧就会令到啊国家领导人咧就系有好唔方便嘅地方，事关二皇帝灰头土面，父皇帝即将嚟香港亦都唔见得会好光彩。其次再睇下咧中联版啦。咁政府改组方案咧一塌糊涂，信息十分清楚，梁嘅支持咧其实系好脆弱，甚至不堪一击嘅，整个阵营都散啦。咁西环呢一个第二管治中心亦都唔系好管用，过几日仲要向胡总向北京交代点解要支持一个咁样嘅人呢？中联版唔高兴，亦都可以大家想象到。咁二皇帝以后喺西环更加抬不起头啦。第三就系睇下梁嘅班子同埋公务员。梁自己灰头土面，佢嘅班子亦都唔好过，出嚟大力替佢辩护嘅，例如罗范招芬啊，或者张某啊，咁佢嘅表情咧都系绝对咧尴尴尬尬。咁至于早已经传出唔中意梁振英嘅公务员团队，而家仲要服侍一个水洗唔清嘅涉嫌犯，咁佢嘅合作积极性咧，大家可想而知啦。咁梁振英若果真系要独立承担所有后果，方法似乎只有依泛民要求嘅辞职唔做特首。咁但系呢个当然系唔会发生嘅。咁样最可悲嘅咧，仲系香港人经历过咁多嘅事件，譬如话许仕仁贪污、曾荫权贪便宜、唐英年心挖洞，港人希望下一位上台嘅唔好太难睇就好啦。但系咁卑微嘅期望，而家都仲系要落空。 我最讨厌、最讨厌、最讨厌一句说话就是话，如果我有寸剑，我就唔会成日请啲传媒翻屋企食饭同埋 barbecue 啊！嗰啲真系废话嚟，我都未听过，喂，我都讲得废话多，我未听过你有啲咁样嘅废话嘅，即系个贼偷人嘅车唔揸，偷人车话除咗汤之外就唔揸，如果偷架车去揸嗰啲人，揸架车周围行嘅个差人截住，你做咩偷车啊？喂，你有冇搞错？如果我系偷车，我就唔会揸周随街行啦。你疏噶？ 呢个系笨贼嚟噶。 唔系你唔系你唔好成日当啲空人咁样蠢先得噶，大佬啊！你唔好呢个兴真系兴个火屎啊！佢讲我越兴，佢讲乜我都冇乜兴。我最兴嘅就系讲乜比而不伦，唔系比而不伦啊！喂，呢个冇呢啲系直情当我哋系蠢人。 唔系我昨日都咪打个譬如咯，我改装咗架车。咁我喺街度行，咁啊俾人拉到我就 改装咯，系偷车啊！偷车成日揸住架车随街行啊！ 咁改车都系犯法啊嘛，系。 唉，电话旁边佢衰过改车啊！改车冇事，佢偷啊佢。 啊偷 ，OK， 装修就叫改， 系 串件啊叫偷 ，OK， 一串都系偷。俾我哋老板讲下嘢先。 啊，电话旁边有听众啊，邱小姐。 早晨，早晨。 唔好意思啊，早晨。 啊，大班。 系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我先生咧好大反应啊，我代我先生打嚟俾你噶。 系。 点解你先生唔打？ 佢头先唔得闲啊嘛。 哦，佢唔系惊人哋认得有把声系嘛？ 唔系，佢而家同你讲啊。 OK， 好啊。 大班啊， 系点啊？ 咁啊，我觉得咧，你而家又讲紧又请个奸嘅，请个蠢嘅，好系嘛？ 系啊，你想要个奸要个蠢人，你拣咗两个。 我个奸噶啦，宁宁呢个生败家仔，莫生蠢钝儿啊嘛。 哦，咁样。 哦，咁啊，你唔得，你唔得，呃晒你成副身家。 家仔，你有身家俾佢败先得噶。 喂，嗱，我又同你分析一下啦。嗱，如果你有个败家仔，佢败咗家，佢就最多咧。佢都系 happy 咗啊嘛，系嘛？ 系啊，冇错。 但系如果你有个奸嘅，你记唔记得有个医生啊？ 系 有个医生好叻噶啦，有个你有冇睇个新闻咧？个老豆公书教学做咗医生，搵好多钱又炒铺又剩啊，攞晒老豆啲钱不得已再赶个老豆出街啦。咪睇个新闻啊？ 有。 你想做嗰个老豆啊？又话想做嗰败家仔嘅老豆，任你拣啦，再。 啊，我曾经做过仔啊。 做边个？我做个仔咁，你聪明啊！即系你做特首咯，咁你有得一齐去呃咯。嗱，都系冇得拣噶啦。 你要明白啦，你如果做真玩真政治嘅嘢，个个都系奸噶啦。 唔系我 啲奸嘅，点样可以做特首？ 我谂我讲得唔好啊！我谂我再将个问题 reface 嘅话，即系再改 重新组织下。嗯， 唔系奸同蠢。你揀一个呢冇诚信擘大眼车大炮嘅人啦，因为揀一个蠢嘅人呢，咁你揀边个呢？ 擘大眼讲大话啦，梗係要揀一个。 你係咪准备移民㗎？你係咪买咗机票㗎啦已经。 咁唔 係。你咪喺屋企钉緊箱㗎，所以。 我係香港扎根㗎喎。 我以为你准备走路，所以呢就唉香港死就死啦，搵阿林振英搞弯佢啦咁喎，係咪？ 咁唔係喎。如果俾我做梁振英啊，我都要做个奸嘅，或者做个呃得人嘅，讲大话嘅好啲喎。你边个政治人物唔系讲大话？ 好啦，多谢你，起码 唔知佢上去同阿爷会唔会奸啊？爷 唔系，起码你喂你贵姓噶？你嗰个邱小姐，你太太咁即系邱？ 我姓阮嘅。 阿阮生嗱，咁起码你承认有一样嘢咧，梁振英系奸嘅。 系啊， 咪多谢你啦。 佢系奸嘅，奸嘅，我认为奸嘅先至可以做奸得政治。 掂啦，哎得啦， 刘英年咁啦， 太蠢啦， 咁中嘅，咁你边玩得噶？ 太蠢啦，用乜嘢俾人玩死？ 俾人玩，唔系玩人。 冇错啦，咁咧，阿依个董建华，咁你咪又俾人玩死？ 其实我终于发现一样嘢咧，你系唐英年嘅老友嚟噶，你唔想佢死啊？多谢你电话 ，OK， 拜拜。 系 电话旁边， 好 多谢多谢。系呢个 澳洲嚟 嘅电话， 我哋澳洲嚟嘅 老麦啊， 麦先生 系咪麦当劳啊？ 喂， 系咪麦当劳啊？系我都知 你 麦当劳啦。 啊， 系 主持好， 系你好。 我好开心啊！你呢个台能够恢复，祝你好运吓，踏只竿头更进一步。咁啊。喂，听唔听到？ 听住你讲啊，我俾你讲啊嘛。 哦，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唔好客气， 因为我惊住嘥咗电话。 唔系啊，好少见啊，大班唔出声啊，可能系。 你拣边个特首啊？你 就琴日我都俾个电话啊，郑家富，好开心同佢听。 我都听到。 咁啊，系咁啊，赠啊香港两句啦，两句金句，潮流就兴僭建。 嗯。 特首就兴道歉， 嗯， 吓咁啊，嗱，好简单啦，同我讲埋你呢个讲完，唔阻你其他啲观众打嚟。咁啊，阿梁振英佢僭建咧，好简单，譬如佢饮两杯啤酒，就揸车撞到 block， 叫佢吹波， 嗯， 佢话我未醉啊，咁你都已经有罪啦， 嗯， 唔系啊，佢话我未醉，如果我醉咗，我就唔会揸车随街行俾你去捉住我吹波咯。 人哋有法， 即系佢乜都 得 出 嘅，有法例啦，系嘛？ 系啊，佢做咗特首， 你超标就系有罪。 咩话？做咗特首之后咧，梁振英认为自己系 above the law 嘅，啊，佢认为佢喺 我， 佢系以法治港啊，佢用佢自己嘅法律治港啊。 嘢啱唔啱？阿大班就我认为啊，梁振英咧，佢如果俾人逼落台就佢唔好彩啦，但系如果佢应该阿爷都保佢噶啦，佢喺呢五年咧，头嗰年咧，佢一定会几好噶，派钱啦， 系啦， 就行23条法例，我认为系， 好多谢你啊， 嗯，多谢你。 OK， 咁我哋电话旁边听众阿黎太嘅，早晨， 早晨黎太，早晨， 早晨大班，早晨， 你好，唔好意思啊，今日讲啲嘢有啲粗鄙咗少少啊， 唔紧要啊， 唔好意思啊，因为阿林毓华啲屎尿屁出晒嚟， 咁唔系啊，好多香港人咧都出晒嚟噶啦呢啲嘢，啲心里说话出晒嚟都系呢啲噶啦，应该， 唔好意思啊， 讲出口嘅啫， 唉，唔好意思， 系，大班，我觉得你好残忍嘅， 我点解咧？ 你又攞翻呢個問題出嚟問香港人，問我哋揀個蠢啊，定揀個奸嘅喎？你問個女仔，喂，一個男人咧就衰到貼地，一個就嫖，一個就賭，你叫我揀邊個？你講點揀？ 咁唔係，通常嗱，通常咁講嘅，我又俾你揀過啦。嗱，我當我係你啊，你我當我係你老豆啦，阿女，你想嫁個古惑仔啊，抑或嫁個老老實實嘅咧？咁？ 唉，咁好大分別喎，梗老老實實啦。咁但係問題係，其實嗰個都唔係老實㗎嘛。 嗰個都算老實 㗎 啦，嗰個蠢啲，不過都係老實㗎啦，嗰個都。如果唔老實就唔會咁蠢。 你總之揀邊個，香港冇運行㗎啦。 冇運行，咁嗱，冇得揀，你都要揀㗎，你揀邊個？即係你個女一定要嫁啦，咁你都要揾一個有兩個喺度，你揀邊個？ 唉，真係聽落真係好慘。 两个都唔拣啦，梗系我哋希望有直选，一人一票选特首，啱唔啱啊？我哋要求嘅咧就系一人一票选特首，我哋唔应该拣嘅。啊啱，而且亦都冇得拣，因为咧系得嗰千几人拣嘅，咪关我哋咩事啫？ 咁啊系，完全都唔关我哋事。 系啊，所以好多人揾你讲嘅咋，系嘛？ 系啊，咁即系如果你真系要逼到埋墙，一定要拣啊！咁啊，唐英年啦、 啊，啊，多谢你，今日想去死嘅又系，边个做边个死嘅，发现，多谢你啊，下一位听众阿姜小姐，姜小姐你好， 早晨啊， 早晨早晨， 你好你好， 早晨，如果系真系要逼住拣咧，其实我一早就已经拣咗唐英年嘅啦，喺港大民调嗰阵时 候，哦，你咁有眼光嘅你啊， 因为我觉得梁振英咧，佢每次人哋问亲佢嘅嘢咧，佢都会话我唔知道。咁跟住呢，咁如果香港衰咗我都唔知道，因为我系做特首，我唔系做救主。 嗯。 咁我就觉得呢个人学你话斋嗰个废话系即系听唔落嘅。 那个屁话嗰、那个 教授讲嘅唔系我讲㗎，嗰个系 Princeton 啊，普林斯顿大学。 每一次喺电视听到佢嘅访问同佢去落区去做 show 呢，佢都系讲嗰啲系屁话系咪啊？ 系啊，屁话 BS BS 啊， 系啦，系空洞兼无物嘅，全部系空洞无物嘅。但我唔明啲香港人点解会咁俾佢迷惑到啊？ 嗱，佢就其实咧，佢系幼稚园嚟嘅讲嘢，即系林毓华咧，净系教人讲嘢嘅，就学三招嘅啫。林毓华教嘅呢个交学费，嗱又讲嘢永远咧就攞三样嘢出嚟，三冇。嗱，我冇乜冇物冇乜，因为就不，我不知道不乜乜不物。 系啦， 嗱呢啲系一啲入门嘅教人讲嘢咧。你如果去上堂咧，上嗰啲所谓说话技巧班咧，第一样教你咧就攞三样嘢出嚟，啊不乜不物，咁啊一二三，咁啊呢啲系 A B C。 知，我翻去会研究，我会即系好开心去聆听你哋所讲嘅嘢，我翻去咧就会同你哋研究。 仲有啊，如果有咩我唔识咧，我会搞个委员会，我亲自督导个委员会。 咁啊已经射晒博，跟住我仲好笑喎，佢话我深感歉疚，你歉疚乜嘢啊？歉疚乜嘢啊？我会负责，你负责乜嘢啊？ 我 咩嚟负责啦？ 如果我帮佢解话咧， 你话咩负责？ 我歉疚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唐英年太渣，所以俾咗我做啦。我负责，因为唐英年冇料到我有料到。 即系我真系由佢选到而家，我真系见到佢，我就憎到由前憎到落后啊！佢个样已经唔系好样噶啦，已经。 哇，高大威猛，把声又好听啊！你就话佢唔好样，几好样噶。 我听你讲我咧，我就顶唔顺啦，真系。 我真系顶，唔系啊。 我 觉得香港人嘅不幸是落咗喺佢个手里边，香港人嘅不幸 冇办法啦，我哋自求多福啊！多谢你电话，张小姐，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黄先生，黄 先 生 你好，黄生 系啊，头先咧你讲个老豆同仔啊，我觉得咧香港市民咧就系老梁振英咧就好似个仔咁啊， 系咯，所以我问你拣边个仔咯？你拣个医生啊，个屋村医生喺蓝田嘅嗰个医生，好似以前喺个选区嘅。哇！嗰嘢炒铺炒到咧几亿身家，竟然够胆踢个老豆走，仲要告个老豆啊！嗱，呢啲咁嘅人咧，我又唔明有咩人去睇佢，我都唔知道。喂，啲街坊打电话嚟讲下啲咁逆仔都好啊，其实 系啊，其实佢，而家仲 真係我覺得呢，我哋香港市民呢就好似個老豆咁，到時呢我哋捧咗梁振英入去，因一間一個轉頭係咪仲把機關槍嚟掃我哋，我哋好痛心疾首㗎。 咁你揀邊個？你請個仔蠢啲呀，或個仔啊， 我梗係揀個老豆啦。 你揀老豆做老豆。 為為後患無窮。 好啦，多謝電話啊。OK， 咁電話旁邊有聽咗周先生嘅，你好啊，周生。 喂，阿周， 系周生你好， 阿老周点啊？ 阿郑达斌你好啊， 系啊，点啊点啊， 系啊，关于咧嗰个梁振英嗰度嗰个咁嘅班子咧，而家有啲我琴日睇报纸，有人撑佢撑到离晒谱啊，嗰个叫周伯展医生啊，嗰个冇完全冇道德噶呢个医生， 佢点撑佢啊？ 吓， 佢点撑？ 佢话佢咧，佢话佢咩咧？佢话佢。佢话佢啊，佢系咩产业测量师，佢系唔识嗰个潜舰嗰啲问题嘅， 系嘛？ 系咯， 即系咁 啊？佢唔识啫，好似一个普通人买楼啊， 唔系可能佢唔系可能呢个老周，佢好似系神经医生嚟嘅啫嘛？ 啊，佢系眼科医生嚟嘅， 哦，眼科佢 系。 佢可能咁啊， 有眼无珠啊！如果 佢可能真系知道阿梁振英系蠢到乜都唔知噶，我哋唔知啫嘛。佢近距离， 佢 近距离睇清楚佢啊嘛。 盲噶，佢自己做眼科医生，佢盲噶，佢冇道德噶， 冇得罪啲专业。不过咧就 可以有，我哋系有可以有意见唔同，唔需要咁样诋毁佢嘅。 系，即系冇得叫得罪个专业啊。 系， 电话旁边有听众阿谢生嘅，多谢你先啊，周生。O K， 喂，大班， 今日老姐点啊？ 早晨啊，大班。 系啊，系啊，点啊？ 我系你 fans。 唔好客气啊，千祈唔好讲呢啲嘢，分分钟第日会坐监噶。 我而家咧就好中意 CY。 你好鍾意啊， 好好真好鍾 意。點解咁鍾意啊？ 我鍾意到呢，我越睇越點樣上咗嚟之後點樣拉返落嚟。 喔，即係你呢啲呢就係人哋細路喺度砌緊 LEGO， 砌到成間屋呢砌好晒，你就一腳踩埋佢嗰啲啦。 我到 時去沙灘呢，人哋喺度砌緊嗰啲堡壘，搞咗成日鬼死咁開心，你就成個飛身撲埋嗰啲。 我而家預計佢呢，因為香港庫房呢咁多錢呢，佢一定会系咁使钱 嘅，系啊，一定派晒噶。 到时你啲香港人系好中意佢。 不过记住，佢最惨咪派咧，派细份俾穷人，派大份俾自己有咁 啊！咁啊结啦，咁啊结啦，真系。 啊，咁你系佢自己有嚟噶？ 我到时啊，总之一定。 喂，你最紧要做保良局啊！你最紧要入保良局。 佢请我咯， 入咗你分大份啲啊！ 系啊，我接埋你啊！ 啊，接埋我咯，记住啊！你支持我哋得，买多啲心机帮我派得噶啦，到时。其实佢有样好事可以做噶，咁多千亿。佢真係买100万部心机派晒俾市民，我哋咪一天都光晒。又或者帮我哋加强啲发射啊，同阿爷讲下係咪，不过想藏我个心。我諗佢唔整你都算你救运。不过今日我讲嘢大声啲，点解知唔知呀？ 点解 佢去咗北京呀？ 哦， 佢听唔到嘛。 听唔到。 听唔到咪闹多啲㗎嘛。 六你又 加班 啦。有人监听。 不过佢攞埋先好时间继续闹佢好唔好啊？刘生早晨。 早晨刘生。 喂。 喂，你好啊，刘生。 我想讲咧，嗱，琴日测量师学会个主席讲咧，就话产业测量师系唔知道咩叫僭建啦。咁啊，大剂啦。咁啊，全香港而家买紧楼嘅人咧，上岸记得一定要报告嘅。咁啊，全部都系产业测量师签嘅啫。咁系咪佢要改呢个例咧？ 唉，我话俾你听啊，呢个咁嘅测量师学会俾呢个主席又好，俾呢班理事咧就败咗家噶啦，所以我都呼吁测量师学会啲会员咧要出嚟保维持自己嘅专业嗰个尊严啊，系嘛？ 系，其实我就唔想讨论啦，我净系想讲呢样嘢啫，即系冇可能嘅。 多谢。 同埋佢以前系佢成间公司全部最主要嘅收入就系股价，咁你点样出个股价报告咧？ 如果你全点都唔识。 从来冇见过一个呢个建筑测量先签到个股价报告嘅，全部股价报告都系产业测量先签嘅，咁咪要推翻所有嘢咧？ 系， 我觉得呢个最离谱。 好啦，冇办法啦，多谢你啦，无奈啊，我哋又要节目时间够啦，咁大家咧就继续收听 DBC 大声台梁思豪梁思豪今日梁思豪话我讲晒嗰啲唔好嘢，你唔准讲今日。你要干净啲今日，因为讲晒啲平时你讲嗰啲嘢啊。 拜拜，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10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